好，阿马仔都嚟咗啦 ，Hello 马仔， 大家好， 喂，系啦，咁轮到我哋讲啦，系嘛，分析一下啲真系要分析嘅嘢啦，系嘛，系啦，嗱，咁啊马仔都啱啱睇完啦，咁啊新鲜滚热啦，喂，但系马仔都觉得套戏都 OK 嘅， 我觉得系可能我即系。如果你話導演手法冇乜㗎，咁但係套戲砌埋呢，即係除咗啲人佢啲同學啲樣太奇呢之外呢，咁如果講娛樂性，咁成套睇嗰陣時又唔覺有咩話好大問題嘅，即係如果你話純睇佢即係夠唔夠炮谷呀、啊、即係娛樂嚟講，咁睇都叫做舒服，咁我自己收貨嘅，我如果覺得就因為佢當你睇曬之前嗰啲蜘蛛俠啦，咁佢都冇再提之前啲嘢，咁佢当即系搏翻落去美国队长三咁一路做落嚟咯，你当。 咁你唔觉唔觉得佢啲位置就系专登可以倒转嘅嘢就倒转做啊，所以坐歪嘅就坐歪啊，咁佢好专登去出嘅咧。 都有啊，咁变咗系睇嗰阵时咧，你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都系佢呢套嘢就 Marvel 啊，睇嗰阵时就。 系啊，都系有呢个问题嘅，你睇嗰阵觉得好似咧。我之前都讲过个例子，就好似你喺《赌城风云》入面出赌神咁啊，即系好似啲咪借咗个人过嚟咁嘅，甚至乎再严重啲系亚视拍《大时代》啊嘛，即系你有齐晒呢个啊，佢又唔系叫方展博啊，系佢改名，但就算佢叫埋做方展博咁啊点啊？即系刘星云啊，叫埋做丁蟹咪点咧？郑少秋咁冇用啊！你觉得佢好似隔篱台借咗啲人过嚟咁嘅啫？呢度根本就唔系《大时代》嚟嘅，即系个感觉有啲咁嘅奇怪。好似睇緊小 A 筍㗎嘛，即係我之前有提過啦。咁呢個感覺都共同嘅，因為係連台灣啊，連嗰邊啲人都有咁嘅感覺。咁到底係導演專登即係佢咁犀利，專登咁樣做啊？但其實佢領嘅嘢，所以做咗個咁嘅效果啫。 係呢個唔知，因為啲人你係啦，你 buy 唔 buy 都好咁，但係即係你就算你嗰套戲好似我咁覺得個 OK 好睇啦，又係阿 Tasco 覺得唔得啦，咁但係即係睇出嚟都覺得係套戲同正常 Marvel 啲電影唔同。 哦，唔系，即系我所谓觉得唔得系喺一啲技术上嘅啫，唔系话套戏娱乐性嗰啲吓。如果你乜都唔好理，你唔好理嗰啲咩叫做咩叫电影语言啊，咩佢里边有冇用错 grammar 呢啲咧，唔系英文 grammar， 即系你嗰我就系讲话你动咗都死亡 fact， 跟住又唔死人呢啲咧，唔止噶，仲有好多嘢噶，仲有 double 咗嘅 opening 啦，我一阵会讲嘅呢啲， 系 咁即系好多呢啲奇奇怪怪嘅位置。之外，咁你唔理噶嘛？你佢啲普通觀眾，你理得佢呢啲嘢啫，係咪先？係咪？ 係我咁或者 你 睇個 配樂啊，佢都唔會特別留意啦。求其後面有聲就算數，係咪？即係啲配樂唔係做得特別好啦，咁嗰樣嘢啦，係咯。咁呢啲一般觀眾唔會理嘅，係啊。咁我係覺得呢啲就唔好啫，咁但係你話套戲本身，咁你梗係睇得過嘅，係 OK 嚇，娛樂性嗰樣嘢足夠嚇嚇。咁但係如果你要技術啲睇就唔係囉，即係包括啲演技嘅嗰樣嘢啦，係好多唔到嘅個位嘅又做得 係佢啲 fan 比較特別差啲呢、這個就 其實主角都係一般嘅啫，但係製 就 好耐 嘅嘢叫做 OK 啦，係啦，即係大旗嗰啲就比較差啲啫、 唔輸，但係有竟然我見到好多人讚佢哋做得好，咁其實我諗佢所謂做得好係佢本身個角色塑造啊嗰啲嘢啫，佢演出係咪好係另一件事嚟㗎嘛，係咪即 是 演出啊！我所谓真系演出，真系讲演技啊！其实我觉得呢套戏入边唔知点解觉得佢哋点解咁，即其实佢哋做电视嗰阵都唔系咁样嘅，系有做电视噶嘛？好似嗰个 MC 又做电视咁，唔系咁嘅，即系生鬼啊！你做电视一定系生鬼嘅，冇得唔生鬼嘅。 个跳晒舞啊！佢 系啊，冇咁啊，冇咁严重，但系即系嗰啲电视剧系好搞笑啊咁噶嘛，咁就你觉得好生鬼。所以呢套戏咧，当我点解佢真系？嘟嘟地咁嘅咧，睇落去真係有啲嚇。 但係我成日覺得好似呢台好似特登，好似全部都有少少低低地嘅喎，其實啲人我唔知點解。 佢好偷嚟啊！好似即係佢成隊嗰個咁嘅所謂校際常識問答比賽，啲人都係怪人啊咁樣咯。 係啊，好騎呢要整到個都係。 係。即係我自己係唔中意嘅 ，OK， 我自己係唔中意嘅 ，OK。你话角色塑造啊，我唔中意 ，OK， 咁啊冇办法嘅，呢啲个人因素啊，我就冇一个讨好到我嘅角色就唔得，咁同埋咧，其实佢呢个架构系咩嚟咧？其实系柯南嚟啫嘛， 系似啊， 吓，即

但系咧，佢比起加菲仔嗰集，我实在系中意嗰两套多啲啊。上嗰两套啊，应该系咯。咁佢今集尤其是系佢变咗做蜘蛛侠嗰阵时咧，好多时佢揈嚟揈去嗰啲镜头啊，或者系甚至连秃鹰啊，佢着咗甲之后嗰啲镜头咧，啲特技做得唔好嘅，即系好狮子人嘅。 蜘蛛人 系啊，呢、這个我几唔中意嘅。咁但系 其实我之前睇啊呢个华盛顿纪念兵，即系佢个画头影得多，嗰度就几好嘅，嗰度真系做得几好嘅。 系，嗰个佢似翻个人，真 系 有人喺度咁， 佢真系人做啊嘛， 真人咁样爬塔咁样，顶多系黐翻背景咁样嘅啫。 片招啊，大佬，系啊，即系有真人扮皮套咁样做嘅。佢啲跳跃系有力量嘅，你睇得到系。 系。咁但系佢 系佢其他时间就冇啦，就嘟嘟咁啊跳咗过去啦。 系啊， 唔 系虽然 好似个 game 人咁嘅。 佢虽然佢有扮一啲即系所谓嗰啲要坐一坐低咁先跳到嗰啲，咁但系你都睇落去冇力嘅嗰件事。 冇噶，冇嗰个物理系统喺度嘅，你睇到 有个动作咯，但系冇力嘅。 有个动作系，但唔觉得佢有重量嘅。 系啊，系啊。 咁 另外， 華盛頓紀念碑嗰段的確係拍得好嘅，我覺得成日成套佢拍得最好嗰段。 係， 嗰段我係覺得佢拍得好，同埋係阿 Michael Keaton 同佢喺車度講嘢嗰段，直接佢行埋入去個舞會嗰段都係 O K 嘅。但係你話嗰段嚇親啲細路啊嘛？ 係啊係啊， 因為你解釋一下點樣會嚇親啲細路？ 因為咧，佢突然之間喺個背景嗰度咧加咗啲好低頻嘅嗰啲，即係通常咧，你睇啲鬼片或者恐怖片咧，即係有嘢出現之前咧，會突然之間有啲聲轟咁樣咁喺背景度出現嘅嚇。咁佢又係咁整嗰啲聲咧，就搞到啲僆仔咧唔知咩事啊，因為佢哋嚇就嚇親。 你講嗰啲僆仔好細個㗎，唔係講緊嗰啲後生仔啊，唔係嗰啲意思啊，幾歲嗰啲。 咁啊，系咯，个个都问，系啊，问咩事啊，咩事啊，好惊啊，咁样。咁我都觉得 儿童向，但系你又吓细路咁啊，做咩咧？ 系啦，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即系大家都 feel 到啦，嗰样嘢都唔使你话咩音乐又成啦， 佢加啲咁嘅重音落去。 系啊，咁啊，系啊，依家搞到啲小朋友惊，仲唔好添，系咪先？ 系 一个唔该喺度喊啊啊啊乜咁嘅话，咪破坏晒成套戏嘅气氛。 咁呢个睇下你间戏院啲音响啦、啊。我睇嗰度咧就冇话好重嘅， 系 即系佢系恐怖啊！嗰段啲音乐整得，但冇话好重 base 咁，我又冇特别觉得系。即可能你嗰个音响靓啊。我唔理，冇乜特别啊 ，OK 咁啊，有啲悬疑音乐啫，咁啊，你个音响靓啊嘛，咁咪有啲重 base 咯，系咪咁啊？ 可能系啊， 系可能系啊，咁佢间冇咁靓啊，冇咁吓身咯，系咪会唔会咁？ 咁Birdman 都做得好啊，即系 系 咪 Michael Keaton 系 Michael Keaton 系。 佢主要系蝙蝠侠喎，呢度佢即系佢揾佢嘅目的系，因为要串一串啊 DC 啊嘛。 系，佢仲直 串云嘅 啫。系啊，直情做翻嗰、那个 串云啦， 喺个天台嗰度咧，喺个角落头咁样，跪喺度，然之后望住地下咁样，咁嗰个动作佢又做翻嘅，直情系。 系，嗰只翼仲搭咗喺个脑度添啊！ 系。 但佢嗰個根本喺個翼跟住降落咁嗰啲動作，咪就係以前啊蝙蝠俠喺個天花板砰咁打爛玻璃落嚟嗰啲一樣嘅空降嗰啲啊。 係 係。 咁啊，當然佢呢度啊冇咁型嘅，但係佢即係呢一個新嘅秃鹰嘅造型啊，同埋佢嗰個表現手法，其實我幾中意嘅。 哦。 即係睇落去冇唔係，即係佢都。雖然你話去唔去到做到大 boss， 我覺得都未得。但係咧，佢都你話喺呢一集嚟講，佢擔到做一個佢呢集嘅大 boss 啊，咁我都覺得 OK 嘅。真係有。 咁比起《賭神二》入邊啊，羅家英飾演嘅秃鹰好好多㗎啦，已經。 咁可以咁比。 咁原裝，因為睇動畫版秃鹰又唔係好勁嘅。 係。 系啊，咁佢其实呢部片比提动画嗰阵时候，我觉得系 咁。但系佢原先嗰个佢唔系装备噶嘛，系嘛？即系佢系可以吸人哋嗰啲能量啊，即系甚至可以令到自己行翻翻。 呢个系92嗰个版本嘅，但系平 时哦呢、這个系哦咁样 ，OK、 啊。即系平时一身嗰啲版本冇嘅，都系一个识飞咁样。 哦咁样嘅啫， 咁啊阿叔咁嘅嘢。 哦， 系，我即系真系阿罗家英嗰个版本系嘛？ 吓咁、啊，但系如果新咗欧腾眉嗰个咧，佢好似就俾阿白仔月博士唔知整咗咩咁改造喺梦入边嘅。 哦， 即系欧腾眉嗰个动画版就个白仔月博士好劲嘅，咁啊整多多嘢嚟对付蜘蛛侠嘅，即系 嗯 吓咁唔同嘅个版本都咁，但系其实呢个版本都算即系而家呢个机械着即系都叫甲啦，佢嗰件咁样都几型嘅，即系。 系啊，我 都好有条绿色阿伯喺度飞， 系啊系啊，佢嗰、啊那个 头咁飞咩？ 嗰、那个绿色 罗家英嘅都系嗰个 紧身 衣版，佢仲要支点佢嗰个鹰爪功系用脚出噶嘛，好臭噶嘛。 仲有俾 佢到最后都有嘅，就是、想抓住嗰个货柜啊嘛。不过佢当然佢系以一个强化捞打啦，佢直情系捞打啦，一个人外露嗰啲叫捞打啊嘛。佢嗰个捞打嘅形式咧，佢而家呢个呢样嘢系。 咁呢套我覺得都即係其實你話佢係咪有即係其他嗰啲嗰啲學生啊嗰啲，咁我覺得都係啊，咁樣擺落去真係幾奇怪，一間嚇、啊、你話一間美國學校咁樣，但係國際到咁樣，即係 嗱，唔係係個比例啊！你話間學校裏邊有國色人種真係噶， 係 一定係添啊！咁但係你話哇，點解個比例係白人少到咁少數？ 唔 係幾合，好合個情況啊！ 連啲老師啊，不過老師又唔係好多影啦，佢通常都係影個體育老師。 老師正常㗎啦，已經係叫做起碼都有啲白人，有啲黑人啫。 有啲白人、黑人咁嚇，但係校長係 老師有白人、黑人，阿差日本人都係正常㗎喎。 係。 但你老師因為人少啊嘛，咁你各個人中有一個都好合理。但你學生嘅人多嘅時候，但係你一望落去咧，咦？點解白人咁少嘅？同埋就算有白人都係啲怪啲嗰啲嘅，即係你係咪講話咩俄羅斯啊咩咁嗰只白人，即係唔係話美國仔啊美國妹係少數？咁你唔會噶，嗰度係美國嚟噶嘛？你搞清楚先。 唔係你一睇落去，係 咯？ 點解嗰個鬼妹係 喺特殊學校嚟啊？嗰陣係 連頭髮都白埋嘅咁樣咁。咁你鬼鬼？ 我哋講嗰個啊，佢哋話黑貓嘛，但係應該唔係咯。 唔知啊，嚇，即係嗰個行出嚟好搶噶，你一眼望到，有個靚女喎。 我又真係冇乜點理喎，真係去咗啲咁嘅事。 因為個個都黑 啊， 我特別白 啊。 我咁樣 係佢報新聞咯，話 Betty 啊，我叫佢。 嚇！咁你又係啊？ 我白妹啊， 有幾個咁樣睇得下，咁啊，梗係搶眼啦，係咪先？ 我睇就唔睇得下㗎喇，不過叫做嗰係咪白人啦咁。唔係嗱你搞清楚先，黑妹有靚女㗎。係。亞洲女都有靚女㗎係咪，即我而家唔係講緊嗰個種族歧視佢呀，係佢搵咗好多好騎呢樣嘅人嚟去演。咁到底佢係想拍到一種多種族嘅感覺，但其實佢調返轉嚟喺度貶低緊你呢啲有色人種呢，我有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我覺得感覺上係 嚇，我有好大嘅 question mark 㗎。 佢全部啲人都係騎呢，連講嘢都係咩？佢嗰個問答比賽， 係啊， 佢 show 嗰班友都係騎呢怪嘅，即係就算你冇話咩個女主角，即係 MJ， 我角色都係騎呢怪嚟嘅。 MJ 嗱，其實好多人咧睇咧就以為阿黑妹係女主角嚟嘅， 係 其實 係 錯嘅。因為如果 啲 佢個位其實係坐，即係阿 MC 都係女主角嚟嘅。如果大家識睇啊嚇，因為佢就等於咧有啲戲入邊啊，個男主角咧其實好迷戀一個女明星定唔知一個明星咁啦嚇。係 係 係。咁啊，成屋佢啲 poster 就係睇嗰啲嘢，甚至佢現場有去過揾過佢點都好。但係其實個真正女主角就係住喺隔離屋嗰個唔起眼嗰個女啊嘛。係 啊， 其實呢度係一樣嘅，但係我唔知點解好多人以為嗰個黑妹係女主角咁，點解咧？因為佢嗰個 MC 雖然。是成日只是好像出一出，但是他是很刻意的出得。 是啊，同埋不知道为什么成日都会在他们附近的。出现机会是。是啊是啊，高过那个黑妹啊，是不是？ 你使唔識睇嘅啫，你唔識睇咪覺得喂咁啊，主角鍾意嗰個咪女主角囉，咁即係你好直接會咁諗嘅。 正常唔會 囉。呢套戲就係唔係，因為呢套戲佢係玩咗好多 twist 啊。twist 位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即係將女主角鎖歪呢樣嘢啦。 即係你會以為嗰個黑妹阿 Liz 先係女主角，唔係啦，其實 MJ 就女主角啊嘛。乜、嗯、我冇 surprise 喎，最尾講真嗰句， 冇、哦，佢特登咁樣擺喺好明顯噶， 好明顯係啊，好明顯嘅、嗯。你又要想華盛頓幾點俾佢啊？佢嗰個 MJ 又唔想， 係啊， 係啊， 係好好特別嘅佢個角色，係你睇得到係好特別，即係唔係話一個佢其中一個同學咁簡單嘅。 咪佢留堂嗰度啊，都無啦啦攝咗喺度啦。 咪係咯，咪係咯，唔係因為事實上咧，佢揾嚟呢一個女演員咧係好出名嘅， 係 即係呢一個係星嚟嘅，本身其實係即係佢哋嗰個年齡層嚟講啦嚇，係喂佢上時裝雜誌㗎，大佬你諗下 係 model 嚟嘅 問題，佢 model 唱歌跳舞乜都齊， 係 係其實偶像嚟㗎，淨係 idol 嚟㗎。雖然佢咁嘅樣， 即係如果你係外國嘅識呢啲嘅人，咁你一睇，喂，有乜理由咁大嘅卡士會係一個 side character 啫？係咪先？ 佢唔係話大紅星，但係以佢哋嗰個年紀啊嘛，因為你有僆仔嘅星啊嘛， 係。 咁同埋佢呢啲係由迪士尼嗰啲 Disney Channel 開始做嘅， 係咯， 即係唔係新人嚟㗎，其實都細個已經喺度嘅。咁你變咗你呢啲咁佢哋就識㗎，梗係我哋唔識啫，係咪、 嗯、 即係呢班人望落去我哋邊個識啊，係咪即係呢個肥仔其實都係有做㗎，有做戲㗎，有做電視劇㗎，應該講唔係戲呀電視劇。咁你有冇睇先，我哋唔會睇㗎，你嗰啲係啲僆仔劇嗰啲呢，真係佢講返學嗰啲呢， 係 咁、嗯、你唔會睇呀，理論上係咪， 嗯 係囉。咁佢呢個 MC 叫做咩嘛 ,Sandaya 嘛。其实佢啲血统都好乱噶，你佢咩人？你睇你真系睇唔出到佢系捞起中国人啦、啊，定系泰国人啦、啊，定系阿叉定唔知乜嘢？咁其实佢都系又有黑人血统嘅， 哦， 好怪嘅，总之系啊，但系佢个样啊唔系好似，你又觉得佢似啲亚洲人，定啲似定系似啲 印度， 即系阿叉咁嗰啲多嘅，即系啊，好怪，佢又唔系似黑人，但系佢又有喎。我唔係咁個樣都有啲中國人㗎，有少少㗎，即係亞洲人㗎，少少係啊係啊，即係好亂㗎，你睇落你都唔知佢咩血統嚟， 啲身形又高，隻腳好長喎，又高。 唔係，其實身形幾好㗎，不過呢套戲佢冇點影出嚟啫嘛， 即係佢特登整到成個啲頭髮要煮菜又黑到好緊要。 事實上著衫係靚㗎，你如果你睇翻佢做嗰啲時裝嗰啲， 係。 唔係，當然啦，我都講過啦。有時時裝 model 唔係講樣靚嘛。哇！你睇下佢嗰啲幾騎呢，嗰啲阿拉姑咁嘅樣，係咪先？ 嗯。 咁佢係可能係中意怪樣。 係咪平時冇咁衰啊？總之一套戲啊，整到特別衰啊要。 我平時都唔係咁嘅爆炸頭嘅，都長頭髮咁懶靚咁嘅。係 啊，靚女咁嘅樣 啊。佢扮到靚女咁嘅樣先啦，最少啊。 系咯， 我就覺得佢個樣底就真係唔得㗎喇，老實講。 個樣唔係靚囉，但係唔係好似套戲咁衰囉，總之。 嗯。 唔係嗰啲闊口闊鼻又拳骨好高咁嗰啲㗎。 嗯。 係啊。 唔係佢等陣整個歐烏咁 囉。唔係歧視佢個種族啊，係佢真係唔靚㗎，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你揾個中國妹嚟，咁你好多中國妹㗎嘛，你唔使揾嗰啲佢哋好鍾意揾啲醜樣㗎，你明唔明啊？ 系系系， 即系我哋觉得丑样嗰啲啊，唔知点解咁啊，又或者嗰个女其实平时影都唔咁想，佢拍到戏咧就好丑样嘅，变咗系，唔知点解会咁嘅，系啊，咁啊佢哋中意啦，即系呢个好明显就系、是，其实佢唔识拍女嘅呢一个导演，不过有几个识啊，系啊 ，Michael Bay 比较拿手啫， 系， 系啊，咁佢呢个拍咗出嚟咧，就拍到嗰班人个个奇奇嚟嚟咁嘅，的确。 嗯 咁啊，我唔係好受啊，真係呢啲 阿美姨都唔得喎，拍到 哇係喎，真係喎，今集差咗喎，大佬 係 唔知佢係咪 keep 得勁低手咁緊要， 半老眼中須咁咯，成日覺得係 冇咗啊，係 哇好瘦啊，同埋係好瘦，唔使咁瘦啊，上集咁即係上次 C 波波咁啱噶啦， 咪想自然啲咯，今次好似夾硬谷到咁，即係點啊 keep 到唔 瘦 啊？ 瘦得滯啊，瘦得滯真係瘦，佢可能諗住瘦啲，咪後生啲咁樣，又唔係啊，瘦得滯反而老咁。 係啊， 咪好似周潤發扮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周潤發反而冇咁瘦啊，瘦得滯啊而家係啊，過咗龍啊係，唔似賭神啊大佬， 肥翻啲好啲。 喂，賭神肥啊嘛，賭神食朱古力啊嘛， 肥翻啲好啲。 肥翻少少，即係正常健康嗰只，我唔係話變成執事。 唔係變肥佬，係啊，即係正常啲啊。 即係有翻少少正常嘅，係唔好冇唔好 lift 咁，即係收翻成係啦。咁尾呢度就有少少咁嘅狀態啦，你見佢。咁但係佢都著啲小背心咁樣嘅。 係，但我唔知點解連阿荷蘭仔都喺套嘢拍得冇而家出，即係去啲即係出席啲而家啲記者會或者首映嗰陣時候，我覺得而家靚仔啲喎，唔知點解喺套嘢入邊冇咁靚仔喎，係。 乜佢呢套影到個人都樣衰㗎？ 系啊， 系咯，佢影个呢套戏影紧个嚟，都比正常样衰咗 嘅。系佢系得两个人冇事咧，就系得阿罗伯·唐尼同阿 Happy。 Michael Keaton 咧， 不过本来都系咁。哇 ，Michael Keaton 都唔好得噶都，其实。 唔系佢 系咁嘅样噶啦，佢老啦嘛。 系咯，唔知点解系，佢其余嗰啲将成间学校嘅班友都比正常样衰咗，唔知点解。 唔系你连阿 Pepper 都差咗啦。 系。 咁但系 Pepper 系咪又老咗？我唔知啦。咁啊，佢都冇出几套戏啦，系嘛？咁但係都係唔得嘅，即係冇一個風采嘅，你覺得出嚟可能有條中女咁樣，唔敢嘅啫。嗯，係啊係啊，咁咯，咁啊算啦，係啦，好彩黑寡婦冇出，我驚變師奶嚟嘅， 係 都唔識。有啲 紅頭姐 咁。咁個師奶邊個？我咪黑寡婦咯，咁 咪有睇啊？ 佢都唔認得佢黑寡婦啊嘛。 有提啊，提 提啊有提，冇出咯。 咩説話約咗黑寡婦啊嘛？ 啊！佢有出啊，因为话喺佢初头个手机影到成排好远嗰阵有影过， 系 嗰阵有出。 吓嗰阵时系影紧《英雄内战》咗啊嘛，咁 咁 个个都有出。 点解 嗰阵 话叫咗寡佢串佢讲啫系嘛，唔系讲真啊。 哦，系串佢，佢话咩？ 即系你都识蜘蛛侠啊嘛，咁我都叫咗寡妇啦。 系啊， 系咯，系咯，咁咯，好彩一寡妇唔使出，一出我惊呢度又变丑，再丑样啲啊！又變咗嗰個咩啊？上次啊，高泉就 sell 嗰個一個桶 level one 嘅喎。 再前啲啊，嗰陣時嗰套 咩啊？哦，咩 under the skin？ 即係 under the skin 啊！哦， 我字咁嘅狀態。 咁啊難啲嘅，係咯係咯，變個桶啦，係咯，變咗 level one 咁啦。 嗯 嗯， 係咯。 冇啊，咁 個 如果你話個導演技術嗰度，我都覺得係冇乜嘅。我意思好睇係佢砌埋出嚟呵，即係睇上嚟嗰陣 時，技術成分今次好低。其實成套我覺得唔係華盛頓紀念碑嗰段係 OK 嘅。Michael Keaton 發現到佢係之前喺車度同佢喺度鬥嗰度咧，係都 OK 嘅。即係你所謂嗰個重低音嚇親細路嗰段嚇，咁、直到佢入去個舞會變翻正常聲之前咧，嗰、那個氣氛都做得 OK 嘅。咁、但係跟住佢同個黑妹講話佢唔 deserve 咁就走咗啦。咁其實嗰度好刻意呢，準波胎嗰度呢，其實又係致敬返第一集蜘蛛俠扮超人嘅，即係佢咪隻開件衫有個蜘蛛俠 logo 咁呢個佢係冇去到咁盡啦，但係即係有著住西裝去，即係好似要除件衫嗰度呢，其實你好明顯又係玩返呢樣嘢，因為呢樣嘢係玩超人㗎嘛，咁咪玩上玩囉。 咁佢其他好多都咩嘅，佢喺華盛頓紀念碑嗰度玩，即係點話玩倒掛同埋玩舊條女 喺 主師嗰度玩曬咁 樣。講過啦，頭先同阿何永講過，就係阿馬仔唔係同係有講過嘅，係呢度咪又致敬翻上兩集嗰個最經典嘅位啊嘛。係 咯， 係 即係上兩套啊，上兩輯啊應該講，即係揸飛就係阿 Grant 要死嗰度啦，係、即都係一個深好深嘅坑度咁跌落啊嘛。咁但係呢度當然佢唔係跌到好遠，佢就。即已經黐住佢啦，如果唔係佢又挫死咗啦，可能會係 咁遠嘅挫 啦。係咁啊，咁呢度冇啊，嚇救翻嚟，咁跟住又倒吊啊，跟住個 Jennifer Connelly 個聲就叫話嘴佢啊，咁嗰度係玩啦，好明顯係啦，佢好多嘅呢度係好多呢啲嘢嘅。咁啊，在邊度啊？ 仲有你話 咁 如果玩 其實頭先提過話即攞翻死侍嚟笑啦，就係、是、其實最尾有隊長，因為你坐喺度做咩？仲等緊啲，你真係好耐性咯。你仲喺度咁嗰啲咧，佢咪玩翻死侍，最屘咪著完神褸出嚟玩嗰套戲啊嘛？嗰度乜鬼啊？米酒堂啊， 係跟住佢中間喺啲樓度跳下跳下，喺啲人哋一後院 喺人哋啲 back 度喺度行喺度跑嗰度啊，佢咪影翻其中部電視真係播喺米酒堂嗰段喺度跑嗰度啊嘛， 一樣啊嘛， 一樣。咁其實我覺得佢呢度佢有人話佢致敬嗰套戲，其實我覺得唔係。是因为死侍致敬嗰套戏，佢串翻去死侍，所以攞呢样嘢玩。 唔系，佢仲喺度上抽堂嗰阵时候，阿黑妹喺度讲话，即系佢喺度倾话中意蜘蛛侠，跟 即係話如果係咁樣扮面咁樣點嗰啲咁樣，跟住又喺度講啊。 即係阿肥仔同佢喺度做，同阿荷蘭仔喺度做 sit up 啊嘛，咁後邊單人喺度傾偈啊嘛，話中意啲就係啊。佢話咩？即係除咗面具爛面點算？咁仲唔係串一死事係咩？咁你呢啲根本就好明顯嘅嚇。咁跟住好啦，咁本身啊 ，Michael Keaton 又係其實叫做新嘅呢種黑暗路線蝙蝠俠嘅初代啦、啊。 嗯 嗯， 佢叫做呢一種蝙蝠俠嘅初代，即係黑暗蝙蝠俠嘅初代啊嘛。咁你即係佢係一個 DC 嘅象徵嚟嘅，大佬始終係咁你。咁你攞佢嚟打，咁其實呢集好多人都話係蜘蛛俠打蝙蝠俠㗎啦。 係啦、啊，我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有人貼到話，即係人哋喺 Facebook 嗰啲 group 咧貼到話李珀以啲報紙用錯咗張惡搞嘅海報喺度登咗上去，跟住入邊係有 Michael Keaton 個蝙蝠俠擘大個嘴喎。 係，哦，咁唔出奇啊！咁上次阿雷神都攬住阿Loki 啦， 係 咪？ 係啊， 用嗰張嚟做戲院嗰張。 係啊。 恶搞嗰张啊嘛，系咯，有冇人用咗爱回家啊？喂，Iron Man打开个盖又有刘丹嗰张， 叉烧饼啊， 有冇用错嗰张啊？而家，蜘蛛侠系阿黎诺伊啊嘛，马庄啊， 吓， 定系唔系啊？定唔系啊？好似唔系喎，系啊，系黎啊，边个啊？边个系蜘蛛侠啊？系咯，总之黐晒啲爱回家啲人去啦， 吓。 咁咪用咗嗰張啊？喂， 哦，咁啊， 咁佢本身有多惡搞 人啲名先啦，即係要用翻英文啊，咁樣咁可能得嘅。 用翻英文。 係你寫住中文嘅 話。撈單嘅嘛，撈單嘅嘛。 至少寫翻 Spiderman 咁樣嘅嘛，應該得嘅。 係。阿 Tiger 啊嘛，劉丹個角色叫做。阿 Tiger， 係跟住孖裝嘅嘛。孖裝嘅。好，咁啊。咁咯，即其实套戏玩，即佢我唔知点解佢刻意去串人哋几个电影公司咯。我觉得，咦，你蜘蛛侠咁大个朵，唔使喺蜘蛛侠度做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即你就咁重用俾个队长嚟串喎，串翻死侍。咁死侍其实好低成本拍嘅啫嘛。我觉得即人哋就好犀利，就用低成本，但系拍到一个 style 出嚟。咁你呢个就用重本去翻去笑翻人哋，咁其实 咦啊，我俾好似感觉上呢套嘢有少恶搞嘅，唔知点解感觉上 都佢系，但系佢用重本喎、 哦，系啊，佢用重本嚟恶搞嘅，唔知点 解系咯，咁恶搞唔使用重本噶嘛， 系咯、啊，唔知咯，佢即系用个方法系，即系好似拎一套恶搞片摆咗落去，即系 Marvel 嗰啲电影度咁喎，咁样。 如果你重本惡搞有啊，香港电影史上系嘛最重本恶搞应该系呢个东成西就啊。系嘛？ 系咁啊， 即系粒粒巨星啊，大佬！佢个星个数量仲多过呢个东邪西毒啊，犀唔犀利？ 系，全部嗰啲角色都系星啊嘛。 吓吓，即系佢仲多人啲，佢都冇咁多人，佢仲多人过佢仲。 系 系啊，咁啊，咁呢套啊，哇！成揾咗啊呢个 Iron Man 同阿美国队长嚟，差唔多叫做间歇性不断出场啊。 系 系 啊。 可以话喺客串阵嚟讲，今次系最犀利嘅。 嗯， 亦都出场嘅时间算多噶啦， 即系以独立一个主角嘅 Marvel 电影啦。 系啊，系 啊，以前出一出嘅啫嘛，点会咁成套戏不断出啊？咁冻喺度啊？咁、以前系唔会。咁啊，呢度哇，劲力提携啊！呢、這个可以讲唔系大力啊， 系 啊。咁呢件事就令到成件事，我就覺得有啲失咗重，就變咗，因為呢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啲咁嘅，即係叫做有個新人，咁啊都係天才嚟嘅，咁但係佢就總會有個教練好勁㗎嘛，即係例如戴志偉就有呢個盧比杜叔叔啦，係咪？ 咁 加美油啊有呢個馬沙改名做古華多羅啦，係咪？咁你必定呢呢個 formula 如果你用得呢，你就甚至乎呢個超人尼奧有七星入做佢師傅㗎嘛。咁呢班咁嘅师傅呢一定要坐名，你一系就话佢低调啦，你可以话佢其实唔系出咗事嘅，我低调啫，系嘛，我唔系下下话俾你我马沙啊嘛，系咪先？咁啊改个名古兰多罗咁啊低调翻少少，佢冇事嘅，佢唔系断手断脚扮咗嘅冇嘅，虽然佢成日戴护照啊，就冇事嘅其实。啊罗比路苏就话只眼有事噶嘛， 系啊， 我记得系咪？佢唔系只脚有事，眼有事，咁所以佢落场咧可能有问题，但系佢。踢翻嗰啲腳法出嚟咧，佢做到嘅，咁可以踢俾阿戴志偉睇。咁佢唔係廢咗，但係佢係即係可能已經唔可以再係即係復 役啦咁樣嘅啫嚇。咁又即係你啲拳手就係啦，好似例如你 Rocky 咁，而家都變咗係即係做教練啦，寧願咁。咁你係坐名嘅，一定係坐名。咁你唔會用一個現役而家如日方中嘅一個人嚟做，即係做嗰個所謂教練啊，或者師傅呢個角色嘅。 嗯。 唔會嘅，呢個喺呢個方面上面一定會咁做，因為你咁你會同個主角搶咗嗰個光芒啊。咁而呢一套戲咧，竟然佢用咗 Iron Man， 仲要 Iron Man 咧，本身喺呢套戲入面冇坐名， 嗯， 佢依然係如日方中。嗱，你佢坐名可以，佢唔係有事，即係你坐名啫。OK， 你唔好同佢爭光，唔好話即係搞到呢度咧，你救唔到隻船啊 ！Iron Man 出嚟救翻隻船，咁就你咁咧，其實係錯嘅呢啲擺位， 嗯， 係啊，錯噶。即係如果你喺呢一個你用呢一條橋，你咁樣做係錯誤嚟噶， 嗯。 因为呢啲系 grammar 嚟嘅，咁大家明唔明咩叫 grammar？ 系一定要咁样做嘅 ，OK？ 即系好似我哋话，你树立不死亡 fact， 其实系预示咗嗰啲人要死嘅。系咁，你唔好一味喺度搞呢堆嘢，但系你又完全唔跟呢啲嘢，咁你咪你嗱，你可以唔跟，咁你啲 grammar 咪错晒咯。系，嘛？系咪先？你可以嗱，啲鬼仔都唔中意跟 grammar 噶，啲鬼仔学英文乱咁讲嘅啫。咁但係佢都有佢一套邏輯嘅，唔會好似啲香港人嗰啲咁離譜嘅，嚇 ，OK， 咁變咗而家佢違反曬所有呢啲嘢啦，同埋刻意去唔跟啦，咁又將啲嘢倒轉玩啦，明明係應該就著全土炮先至著正式衫嘅，以往係咪一定係咁噶？咁呢度就調轉，係先有正式嗰件衫，跟住先至俾人收翻就著土炮，嗱刻意 choose 嘅，嚇，女主角其實明明女主角坐名，你去做隔離位嗰個女同學。主角就唔中意佢嘅，主角中意令 fantasy 第二个，佢专登嘅，专登咁样做嘅，吓，好专登嘅，呢度有好多位好专登嘅，系啊， 特登相位， 专登 嘅 出晒面啊， 系啊， 吓，系同为咗同以前唔同而专登改到咁，咁但系如果你系呢度系一个 reboot， 佢会 assume 你已经睇过旧嗰啲，所以希望有啲唔同，系，但系如果你冇睇，或者如果你真系当呢套系呢套嘅第一集咧，其实系有问题嘅。 系啊， 好多位系有问题。 系啊，好多位如果冇睇过，唔知道做咩事啊。如果你旧嗰啲冇睇啊，佢当你睇咗噶，真系。 佢当你睇咗，系佢当你睇咗。所以如果呢一套咧作为系佢自己一个新系列嘅第一作咧，其实我觉得系有问题咯。所以我就咁讲。 嗯， 你唔可以当佢第一集嚟嘅。其实如果当佢第一集，真系其实就有啲嘢 要老外补完噶，所有嘢之前佢点解会俾好多嘢佢合噶？即系啲咩人工 补完噶啦， 系啊， 唔系你补唔到噶呢个净系。如果你冇睇过，你补唔到。 系啊系啊，即系我又要睇咗之后佢再讲咗做过咩？你当系咁样发生之类咁，跟住唔睇。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套 Uncle Ben 都睇怕俾阿 Iron Man 同佢阿咩伊激死咗。我之前有提一提啊，喺阿汉永嗰度。即系留低个墓志铭写住。寫住責任越大嚇咩、啊、力量越大責任越大串 Iron Man 咯， 唔係俾 Peter 嘅出資條。 阿 Peter 下一集誤會咗，以為寫俾佢啊，誤解咗個意思，以為叫佢你做超人咧就要有責任感，唔係 no， 其實都唔係寫俾佢啊，係咪咁？跟下一集就要出現呢個 Iron Man 認仔啊嘛，終於話 I'm your father 啊， 同埋因為 Uncle Ben 都唔知道 Peter 係蜘蛛俠，所以唔成立嘅其實。 系冇错啦，系咪要我帮佢作埋啊嘛？下一集个古仔啊， 所以阿美就话唔中意，中意 Tony Stark 又系近时旧情人嚟噶嘛？ 我专登咁讲嘅， 系咯， 佢就唔想俾佢知道嗰个老豆啊嘛， 系 咯，系啊，系咯，我觉得咁样 make sense 噶。如果唔系你做乜个唔栽培啫，系咪？你明明嗱之前个 Iron Man 三咁咪有个僆仔吓都。哇！嗰時啲人都話呢個係佢徒弟㗎啦，講到嚇， 幫佢插電啊嘛，各位電膠。 咁而家真係要收個徒弟，竟然冇提喎，嗰個就整咗個咁嘅荷蘭仔出嚟，咁呢個除咗佢私生子之外，真係冇咩其他可能性咯，我覺得。 唔係佢呢個對佢特別好啲，如果咁多個計之中， 嚇 佢對親其餘個人都算得好緊要㗎。阿同意係佢嗰時好喎，我覺得係其實 佢算好㗎啦，係啊係啊， 又送幾多啲，送幾多嘢俾佢。 系咯，系啊，送咗佢掟波噶啦，下一集同佢一齐吓。 系咯，唔系佢跌咗个弧度，即刻系救佢啊，派件甲嚟。 哦，嗰、那个 set 咗 program 嘅，嗰、那个唔关事嘅。 系，咁佢都要用 WiFi 上到网先可以咩啊嘛，先可以用到件甲嚟救佢啊嘛，佢话。 嗯。 系咯，即系佢本身成日都睇住佢，即系如果唔系 唔係自己個仔邊度咁關心啊？真係， 即係講唔通啊！ 係咯。嗱，同埋臨尾嗰度好明顯係好似老豆對仔咁咯，咁我想。 我直情係啊，嗰度。 嗯，係啊，冇啊，係咁咯，套戲其實。 嗯。 呢個秘密唔可以話俾阿 Pepper 知啊嘛。 係啊。冇啊，咁但係。 咁啊冇嘢嘅，套戲睇下，當然我唔係話差，娛樂性豐富嘅，不過即係話如果你喂，但係點解佢裏面好多即係導演上嘅編排就好多，咦我咁。我睇佢啱好多嘢唔係好順暢嘅，我唔係嗰個故事喎，你搞清楚，我唔係嗰個故事。 佢寫又放，佢寫啲嘢咁樣嘛？你話 佢寫啲嘢啊，咁有時佢點樣擺呢、這個呢、這個鏡頭喺呢個位啊嗰啲咧？嗱，即係講翻啦，頭先提過咩叫有兩個 opening？ 嗱，咩叫 opening 咧？咁就係你係好多戲咧，即係例如《天殺》咁，開頭就無端端有個黑影就經過月球啦，係咪？ 嗯。 咁又點咩啊？啲咩咁巨大嘅佔領地？佢唔影喎，初初係嘛？咁嗰啲咪 opening 咯，即係俾留個伏線俾你嗱，呢個其一種啦。另一種咧就係、是、好似詹士邦咁打一場啫，但唔知咩事喎。 係 即係點打緊㗎？哇！喺雪山度唔知點啊，跟或者邊度追逐啊，咁跟住打一輪，打一輪，跟搞掂咗，咁跟住就出呢、這個即係呢個詹士邦嗰集嗰隻歌啊。咁跟住轉頭咧，詹士邦已經翻到去總部度調戲緊嗰個秘書嘅，通常係咁㗎嘛。咁你唔会话你出完呢个 opening 之后唱埋歌嘅，又出多个 opening 喎。 嗯 嗯， 嗱，今次就有少少呢个状况啦。佢先摆咗呢个啊鸟人嘅，唔系呢个秃鹰嘅嗰个啦，即系话 卖 钱俾人兜走咁，所以就话喂我哋都要搵食噶咁样。 系 呢个系 opening 嚟啊，系绝对系啦。跟住唱歌啦，吓嗲嗲咧嗲嗲嚟个个，我唔中意你 gob 咁 epic 嘅，做咩事？但系嗰度真系，嗰度又系问题，一阵先讲。咁出完啦，咦？點解又變咗荷蘭仔自拍？嗱，荷蘭仔自拍咧，其實嗰個係更加適合擺頭嘅，因為咧佢係食翻嗰個 Civil War 啊， 係美國隊長三食翻。 因為我哋上一次睇唔係睇到紐約大戰咧，就要好耐啦。我哋係睇到 Civil War 啊嘛。咁你其實你要續嚟咧，你應該開場就係用呢個手機版本拍嘅 Civil War， 就係咁啦。咁你我即刻連返線啦嘛，成件事係咪？咁你由嗰度入嗰度戲呢就 make sense 啲嘅。如果佢而家咁樣先用咗一個正常畫面咁做咗 opening， 就突然間縮返畫面變返做手機呢，其實好怪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你係由個手機進入個闊畫面㗎嘛，其實佢嗰度係。 係呀。 即係呢個係帶你入去嘅一個方法嚟㗎。 嗯。 係咪？咁點會你開頭其實已經闊畫面咗，唱完唱埋歌啦，即係又變返窄畫面咁嘅，點你想點呀、啊、大佬即係佢又嚟多次呀，又變返個頭呀、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呀？係 呀，呢度變咗係 你唱完歌唔使再入㗎，你唱完歌就入戲㗎啦。係 啦，佢呢度 變咗開咗個頭。係啦，而家變咗冇嘅，你唔會話我有五個人，我五個 opening 㗎嘛。 正常，但係佢呢度就變咗咁樣做 唔會㗎，你一套戲只有一個 opening， 又永遠一筆個 opening。哇，咁 Ocean Eleven 咪有十一個 opening 㗎。係 啊，要做十幾個人。 唔會㗎，佢哋編法打多幾個敵人，又整多幾個 opening， 唔會㗎。 嗯。 呢個 opening 就 opening 就係嗰件事嘅開場。嗱，你可以冇㗎喎。你可以直情冇 opening 喎，你一開頭就係出嗰個音樂啊嘛，你可以有好多戲都係咁噶啦。 嗯， 我記得蝙蝠俠好似即係 Michael Keaton 嗰集第一集都冇噶，佢開頭咪不斷播只音樂，跟住轉下轉下，原來係個蝙蝠 logo 嚟噶嘛。 嗯， 其實佢冇 opening 噶，我一出嗰個咪已經係個畫頭咯，即係播緊畫頭歌。咁有啲戲都係咁噶喎，直接由個電影公司 logo 就去音樂，咁就冇話整一段先嘅，唔係套套戲都有嘅。咁但呢一種呢就有機會係佢播完歌就先 opening 囉。你唔會先嚟咗 opening 又播歌跟住又嚟到 opening， 呢個真係又係一個手法上嘅，其實可以講係一種失誤嚟㗎，可以講。咁、其實佢大可以呢用阿 Peter Parker 自拍嗰個做 opening， 跟住呢 Michael Keaton 嗰個係佢補完返佢前事嗰陣再交代，咁會好啲。我唔覺得用嗰段嚟做 opening 有咩好處，佢只係時序上發生擺頭咋嘛。但其實唔需要嘅咯，我覺得係，甚至你唔使影嘅，你話佢其實係一個好老闆，或者你話佢其實係喂都要我都要養家，我哋個個人都要養家。其實呢件事你講係㗎啦。 哦，唔係，因為我即係我覺得佢咁擺咧，就變咗令咗，即係而家有多人講咧，話 Marvel 近多敵國咧， 個印象，而家佢成日話呢個感覺上強烈啲，就因為可能佢擺咗。 係啊，你唔使擺佢喺頭㗎呢一段嘢。 係，我知可以唔使擺，但係佢擺咗班友好似 擺後邊都得㗎。 係， 可以擺後邊㗎嘛。咁你都知道㗎，都唔好意思。 因為之前所有蜘蛛俠咧都係喺套戲入面交代點變嘅喎，咁呢個就已經變咗嘅，因為呢個就，但我唔知佢就擺咗喺前面變咗雙 opening。 但係你覺得嗰個 opening 好強咩？我唔覺得。 唔知啊，咁但係佢哋如果即係佢咁樣擺咗咧，我覺得係令到喺 Marvel 啲電影人啲即係睇 Marvel 啲人對今次阿 Marvel 呢個大個印象深咗就真嘅。 咁當然係啦，你多咗 包袱。Marvel 嗰度啲大角其實係。完全除咗洛，我除咗洛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系纸板嚟噶嘛，所有敌人都系。 其他嗰啲真系。 其实洛基都纸纸地啊，冇咁纸噶咋。 系啊，冇咁纸咯，系啊， 都纸纸地。 讲得嘢多啊嘛，冇咁纸啊嘛，你有啲其余啲 系。 真系咧，我仲系睇紧 X A 啊，考啊阿飞彩条女就系识布带，系咁讲相同对白嘅，就系其余啲大哥。 系嘛？ 系啊，即系佢 Marvel 嘅 电影 的确 系嘅，大角系，系啊，因为 Marvel 就唔系纯 Marvel 啊嘛，佢又其实系吸收咗 Sony 啊嘛，咁你 Sony 佢系有讲啲大角点解会变坏人嘅，佢唔系咁 好重啊嘛，反而 系，佢反而好重咯，系啊， 系啊， 咁咁就咪叫做承接翻少少咯， 系啊，所以佢 咪都要系熟人啊嘛，即系搞嗰下原来都系啊外父啊嘛，即系其实佢呢度咪即系将啊即係嘗試阿 Grant 老豆係差佬嗰件事玩多次啫嘛。 嗯， 其實 exactly 嗰樣嘢嚟㗎，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得出。不過嗰次佢嘅身份，所謂對敵嘅身份咧，佢就唔係壞人，佢同佢對敵就係兩個立場唔同，一個係正式執法人員，一個咧就係法外嘅正義啊嘛。呢兩樣嘢有一種角力啊嘛。咁呢一個角力其實喺蜘蛛俠裏邊係有嘅。佢只不過用咗兩個角色嚟去表達啫嘛，咁就係仲要呢個係啊，佢條女個老豆咁樣，咁呢個即係好似好大，即係好大，即係好大問題啦，係咪？即係去條女屋企食飯變咗嗌交，大家咁。咁但係佢最後都接受咗佢噶嘛，叫佢保護佢個女。咁其實成件事咧，嗰件事係信嘅，而今次咧，佢呢個變成咗直情係一個敵國，即係發現佢中意嗰個女個老豆係敵國。其實呢件事咧係唔信嘅。即係你係為出小而出啊嘛，咁既然上次其實係兩種正義嚇，最尾可以協力嘅，係咪？而今次呢個係冇得妥協嘅，咁但係佢最後有冇咩咧？其實佢都有嘅，因為佢有救翻阿 Mel Keaton， 而 Mel Keaton 好明顯喺監獄裏邊咧，佢專登話：哦，我唔知道啊，知道邊個？佢好明顯係嗱，你有人話唔知佢咩意圖嘅，我就覺得好清楚。其實因為佢救過佢個女同都救過佢，咁佢深敲咧。都是不想将这个秘密告诉人听。咁同埋呢其实汉永即是录音嗰阵冇讲啊，但我经纪人佢有提过嘅。佢话其实蜘蛛俠嘅世界入面呢，佢蜘蛛俠同佢班敌人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系边个㗎。 系。 咪知好明显知啦，好明显知啊。但其实佢哋互相有个协议就呢，唔会用呢一样嘢作为即是对付大家嘅一个武器或者条件㗎。即是其实大家知道大家是谁的，但不会利用这件事，即是意思就是我不会因为知道是谁，因为我搞了家人。 是 你 是想玩的吗？出来打过。 是 即是他要做这班这班叫大敌人呢，个个都是有个这样的。或者你这样搞我又搞回你是没有意思咯，即是如果是玩到搞家人就。咁佢哋就不是不对付大家，是对付就打出来打练过啦，不要玩这些。唔好玩屋企人，咁即系咁有少少咁样嘅。佢话佢哋其实啲之间系有啲咁嘅，有啲咁嘅，佢又唔系协议嚟嘅，因为冇人会同佢倾嘅。但系意思佢哋自己会达成一个咁样嘅平衡咁咧。你当佢其实美国苏联咁，其实大家互射核弹嘅咩意思？ 系咪睇之前 知道冇意思啊？你又知道我屋企人边个，我又知屋企人，佢分咗屋企人系啲 friend 嚟嘅啊！大家唔好讲咁多。平时就当冇嘢出嚟咪先打过咯。其实可能大家平时好似而家咁坐低食緊饭㗎，可能个台底度交緊风㗎，只脚喺度出緊脚刀啊。咁但係唔好俾我女知道我係嗰个人啦，我又唔想你知知你知道啦，行出嚟出嚟出嚟倾偈，跟住喺度打。即係佢有少少係咁㗎，佢话其实佢漫画入面。即系总之唔好搞大家屋企人，佢哋有咁嘅共识嘅。 系系好。 咁但系呢个共识系净系嗰几个大敌国有啫嘛，咁你其他小混混唔理你噶嘛，咁所以但系咧佢哋都唔会爆大家大镬嘅，大家唔会话大家个真相出嚟嘅， 嗯， 就系咁啦。因为你爆得我都爆得你，可能系因为 系通晒天啊大镬啊， 系咯系咯，咁你个坏人都唔想噶嘛，唔系佢个坏人都唔想自己屋企人知佢系坏人啊， 系咯，系同埋你坏人 呢度都系噶，佢呢度都系噶，佢话你唔好话俾我女听系，系咯，咁就所以佢当然后屘俾人拉咗就冇办法啦，就穿咗啦吓，咁但系即系但系其实佢都唔想佢屋企人知佢系秃鹰噶， 嗯， 系咯。佢都想佢哋以為佢仲係一個正當商人咁，咁佢呢一種交代其實今次係有嘅， 嗯， 係有喺度嘅，係， 係， 係啦，咁至於你話鐵子咧呢啲咧，我相信就算下一集再出咧，都係人哋啲僆嚟㗎啦，因為你睇到個角色做唔到大佬嘅， 嗯， 係啊， 即係你睇個營造都做唔到大佬嘅， 係，佢都跟人食飯啫嘛，今集。 其实佢咪真系同嗰个 Soka 嗰两个 Soka 咁啫嘛，即系其实呢啲本来都系大角色嘅，但系佢而家都变晒一啲靓嘅角色啫嘛。你好似嗰咩 Cosbon 咁，上次嗰个咪又系咁出嚟打手咁样嘅啫嘛。 哦，都系雇佣兵啫嘛，系咯，都 系 出一出咁。 系啊，你唔会做到大佬，因为你见佢揾到嗰啲 cast 翻嚟，你就知呢个唔会系大佬嚟噶。佢就算再出场都系呢啲咁嘅 Calife 嚟嘅啫，吓，即系都系啲恶人 中间打啲有啲能力嘅借查咁咯。 系啦，又未至於流羅，但系即系總之系啲叫做第一頭馬都有機會，但系唔會系大佬咯。 嗯， 系咯， 嗯嗯， 因為佢都仲未諗下，咁唔使我哋幫佢諗埋，系咪？佢又冇俾錢我嚇，系啦。咁下集佢先諗下到底用邊個做嚇，即系做敵國啦，系啦。咁而家佢哋挖啲敵國挖到咁舊嘅嚇，呢啲秃鹰呢啲系即系好似话第二個敵人啊，就系 都做啊，应该 系咯，系咯，咁样。咁啊，睇下点啦，系咯。咁整体嚟讲，当然娱乐性嗰样嘢丰富嘅呢套戏。咁你课分睇下，亦都唔可以，亦都唔使点太老入场嘅事实吓。系咁啊，你都唔使好识漫画，好多咩背景啲人下水，咁你亦都唔需要知吓。咁嗰个咩车 步啊，过瘾啲咯，知冇所谓啊，都系咁。 系啊， 其实冇乜大影响嘅。咁如果你净系睇到娱乐片入场咧，的确系冇问题嘅呢套戏，我冇话有问题啊。即系有问题系你再细酌嘅时候咧，你发觉里边啊，点解？因为我睇咗两次啊，同大家讲嘢。 嗯。嗯。 OK。嗱，我唔系十分中意啊，不过因为要做节目，我点样要睇真啲啲嘢吓？即系有啲疑问嘅位啊。咁啊，睇咗都系睇完都系有疑问，即系唔系话我 miss 咗嘅啊。咁即系佢真系有啲喺个编排上有啲嘢唔系咁，即系唔系做到咁好咯。吓。 嗯。 系啊系啊系，话呢套大家都知道系一套一级嘅制作嚟噶，所以你话佢 budget 已经唔系好似以往咁大，但系都系大噶， 系少啲咯，可以系咪？我记好似系 咁啊，梗系少过以往嗰个投资啦，系172亿嗰啲嚟啦， 系啦系啦，2亿咁啊， 但系其实呢个数都唔系一个细数嚟噶， 系啊， 咁所以其实应该系做得好啲，同埋嗰个导演其实唔系咩名导演嚟噶， 系都系执行导演我感觉上。 佢拍過啲都唔知咩嚟嘅，有一套小丑喎， 嗯， 又唔係另一套 It 喎， 係唔知咩嚟嘅， 係咪啲都係啲鬼戲嚟㗎，都係、 嗯、 有一套叫 Cop Car 喎，即係警察車喎， 嗯嗯， 冇聽過， 冇唔識㗎啫， 咁同埋都係2014年2015年嘅啫，啊佢又有一套叫咩喎 ，Our Robot Cop Remake 喎，我唔知啲出係咩嚟㗎，係。我都唔好清楚吓，咁样啦，系啦，咁样啦，吓，咁啊唔系啲乜嘢话太出名嘅广州剧啊，咁啊吓咁啦，咁啊 anyway 啦，系咯，咁啊都应该几听话嘅，所以吓呢、這个导演都吓啱佢口味， 听话嘅系啊， 最紧要听话系啦，唔使名导演啊，咁我唔系话佢好差，即系但系你唔可以讲话好好咯， 系啊，冇乜手法咯，咁我想就 冇乜手法，真系冇乜手法， 系啊，冇乜手法。即系话好嘅地方系佢整套嘢睇嗰阵时嗰个娱乐， 系啊，冇错啦，冇错。 系啊， 我话呢啲都唔系佢嘅意思，即系嗰啲构造上可能都系电影公司叫佢咁做嘅啫。 系， 好明显啊，我觉得吓。 唔系，因为佢其实咁买报，系啊，你话嗰啲咩特别唔同嗰啲系啊，其实因为佢等阵时，即系我未见过蜘蛛侠会冚出个头咯，咁样撞翻。即系之前嗰度喺个出入边嗰度。咁样跳上去，以为上嗰种穿到咁兜翼兜头撞埋。 哦，你讲嗰度 系啊，即系你正常近视，即系你本身只蜘蛛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唔会撞墙啊，自己会。 嗯。 系咯，即系佢呢次系特别整到唔同嘅所有嘢都系啊，系啊。 我哋今次竟然冇顯示到任何 Spider Sense 嘅呢、這個， 我懷疑佢係，因為佢呢套戲係一講佢成咗，我懷疑，即係我覺得係佢呢，因為而家佢仲係靚仔啦，林美朗件衫，感覺上都係啊，即係喺 Iron Man 嘅照顧之下，咁我感覺上佢成係咪三套先變成真正蜘蛛俠咧？可以， 我肯定係啊，唔使講，肯定係， 嗯， 係啦，即係你佢著翻紙套衫或者唔用啊 Iron Man 啲嘢，可能要到第三集最尾先有機會嚇。 即系用晒所有嘢都唔做啦吓， 系啊， 即系套戏都唔做啦，咁咪唔使咯，我着翻件布衫咯， 系啊，到最尾嗰时先系啊， 咪因为佢大把嘢未出啦，蜘蛛侠车未出啦， 系啊， 蜘蛛侠机械人又未出啦， 系啊，电单车乜都未出啊，全部 未出系咯，第三集睇怕出到 Marvel 噶啦，应该系， 应该要 系嘛，终于呢个 复仇者一嚿嚿飞嚟啊， 复仇者整咗个新武器叫 Marvel 啊嘛。 系啊，系啊 ，Spider-Man 驾驶啊嘛，系 初初都系一部机嚟嘅，但会变成机械噶嘛， 系啊， 终于出场啊， 系啊， 有齐东影啲蜘蛛侠所有嘅嘢啊， 应该系， 嗯，嗱，系啊，咁啊， 开 多啲啊，咁呢 套衫又摆我手压度咯，第时吓，唔使咁样佢掹出嚟啊， 我或者佢俾个变身器佢轻先啦，直接可能咁仲好玩， 系啊， 系啊。都似啊，其实佢一路， 啊、即系一样要特摄片路线啊嘛， 嗯， 系咯，装备型啊嘛，佢变咗全部装备， 啊，装备型咯，系啊，咁你咁辛苦戒甩咗，啊，唔使要件衫，我先系 Spider-Man 咁先可以又着翻嘅， 错，呢、這个所以系对我老豆先会咁样啊嘛，系咯，系啊，第时啲假产潮俾晒佢嘅话，咁梗系着翻啦， 咁其实第三集可能佢直情已经继承埋呢个 Tony Stark 咯，因为咁。 个企业都俾埋佢啊，系啊，因为本身公仔书啊，临尾本身系开公司噶嘛， 系 嘛，不过系马超元博士帮佢开噶嘛，咁佢呢个电影版变咗系啊，攞咗通呢三间公司佢开咯， 系系嘛， 系咯， 咁佢咪要做叫咩咧 ？Peter Star 噶咯，其实佢真名系啊， 吓唔知啦，咁佢本身有啲平行世界嗰度嘅蜘蛛侠都系有钱佬嚟嘅。阿King片都系成扎佢手下嚟嘅， 系嘛？ 系啊，即系你本身唔系，因为其实蜘蛛侠嗰、那个蜘蛛嗰个宇宙其实好个人嘅，因为好多唔同版本玩得好劲嘅，一个 系只猪啲， 系乜都有啊，只猫都有啊， 蜘蛛侠嗰只真系猪嚟嘅， 有只猫啊，不过死咗啦上次。 哦， 蜘蛛侠只猫嚟嘅， 系咯，咁呢度睇下会唔会全部发生啦、啊？咁佢班同学又变晒超人咁之类啊？ 咁睇人又唔会咯，我哋倾过， 我哋觉得唔会咯，因为你以往都系噶，佢班同学都系以人间体嘅状况出咗就冇噶啦。 嗯， 系咯， 系，我相信佢班同学都未必会变。咁但系好奇怪就系蓝鸟嗰个角色话会出现喺无限之战。 嗯，但系我唔知边 个 系 个演嗰个 有肥妹啊？ 个演员系个肥妹嚟嘅， 系嘛？有冇戴眼镜咧？ 咁我又唔記得套戲入面，因為我套戲入面 我見到因為冇乜人 講嚟嘅，睇完咗我先至即係見到話嚇、啊、有個咁嘅角色會繼續出場喎、啊，嗰個咩人我都諗唔起，我睇幅相啊，靚女嚟嘅應該係咪？你話男料，但係佢肥妹嚟嘅、 嗯， 我咁樣係啦，唔知啊，我都比較混亂啊，睇到嚇，或者之後貼翻啲有啲即係叫做外國嘅一啲 page 嘅介紹俾大家睇下，自己睇啦，好嘛？我都唔係好識啊，因為係。系啦， 嗯 嗯，咁啊， 系啦， 你图像有冇嘢要补充？冇就落去啲动画嚟。 嗱，即系佢个角色叫做 Stally 嘅 ，S A L L Y 嘅 ，OK。 嗯。 吓，咁嗰个演员叫 Isabella Amara。 系。 咁大家自己查下啦 O K， 嗯， 系都肥肥嘅，肥底嘅，系亦都唔系金发嘅。 嗯， 哦，呢个好少金发嘅，系冇乜金发啊，得两个嘅成队入边。 系啊系啊，咁大家自己抄下啦。 嗯， 之后我会贴翻啲嗰啲人哋啲文嗰啲俾大家自己参考，图文并茂嘅嗰啲就系咯，系啦。 嗯， 咁但系你问我喺套戏入边，我都冇乜印象嘅，因为佢嗰队人的确系有大人噶嘛。 系。 咁但系。特别有印象都系几个啫，咁但系佢原来其他啲人都哇都各有来头咁样，咁我觉得几夸张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其实冇嘅咯，其实应该系其实实质就系同学一个， 唔会第时变咗超人嘅，我 点会啊？你阿叉仔点会就系 Agent Venom 啊？ 哦，咁佢而家话拍 Venom 都唔系拍佢个版本啦。 系啊，系，但我话佢唔会变咯。 系咯，系咯，唔会咯，系咯，系咯，所以咪就系呢班人都系应该暂时都系同学啦。肥仔又点会变高品咧？ 系， 点会变呢个橙魔啊？唔系绿魔啊？ 系 啦，橙妖啊，橙妖精啊，点会啫？你觉得会？ 唔会啊！你好似话你话咗 成个人变咗南瓜系嘛？ 哦，报新闻哦，金发哦，女好似你话系嫁俾个肥仔啊？ 好似系，如果冇搞错，唔系因为佢可能佢原本个角色系中国人啫，但系佢唔系肥噶嘛？ 系。 系咯，咪唔好理佢啦，呢啲唔会跟噶啦，大家唔需要玩。 唔会啦，系啦，呢啲系我哋玩啫， 唔 会 跟嘅，系啊，都攞嚟玩啫嘛，系咯系咯，佢咪同我一个咯，系咯系咯，大家唔好太多幻想多余。系，不过如果你要介绍翻就其实佢，哦，原来喺漫画入边佢哋个个都有啲嘢嘅咁咯。 系咯，即系总之卧虎藏龙嗰啲警察，啲同学系啲英啲小鬼。 咁因为佢间学校里边的确系出咗好多超人噶嘛，喺漫画。 系啊，系啊，系啊，系。 都系同佢哋系读埋同一学校啊，咁嚟咁。咁公仔書入面明嘅，係咯，係咯， 係， 即係 Eva 都係啦，係咪？喺佢間喺攞間中學裏面揀駕駛員啊嘛， 個個都係識咗五人選嚟。 咁佢所謂馬爾刀機關就係嗰間學校啊嘛。係。嗯。咁或者佢呢度都係咁啦，唔好理佢啦。嗰間學校咪喺個巨大嘅輻射嘅下邊係嘛？ 係令佢變啊！ 變曬種啊！令到啲喺度讀啲學生個都係。係 咯。 咪阿 Superman 嗰時 Smallville 咪咯，咪受咗佢嗰啲黑氣石，即係嗰啲影響，嗰啲唔同嘅超能力 係，成個 整個校真係都有唔同嘅超能力嘅喎，咁係咪咁咧？係咪咁咧？係 咯， 唔知啦，冇解釋啦嚇呢啲嚇，咁啊，但我就覺得呢個電影系列未去到玩到咁咯，我覺得係， 唔會咯， 係，甚至乎連黑仔蜘蛛俠都冇話一定。關事，好多人覺得哇咁一定有啦，又提到佢舅父，佢舅父亦都提起佢啊。咁但係我覺得佢講下啫嘛，咁你又覺得會咩？嗱，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留翻條線，就係、是、如果荷蘭仔做多幾套藥門唔做啦，咁佢咪可以出咯？因為之前有提過啊嘛， 係或者拍曬 荷蘭仔冇喎、啊，我仲好想做喎、啊，咁咪冇咯，咪荷蘭仔繼續做係咁啫嘛。 嗯， 係， 我都係咁簡單啫嘛，有咩啫？ 係整個後備冇所謂 整个后备啦、啊，即系你中意又可以出嗰、那个，唔中意又可以唔出。我就觉得唔出嘅机会大啲，因为佢而家都将嗰个好多特征都 key 落去呢个 Peter Parker 身上，即系连阿黑仔啲嘢都过多俾佢啊，即系例如呢个肥仔 friend 啊呢啲咁。咁你觉得佢仲会出嗰个咩？会就唔会？因为你睇得漫画咧，好多时呢啲改真人版都系会攞翻最出名嗰个角色嚟做个人间体啦。咁但系咧，佢哋会将咁多代唔同嘅主角嘅优点咧，都集于佢一身。 嗯 系啊，写丰富啲咯，咁我想 系啊，丰富啲，咁我都系咁啫。咁照计佢就唔会出黑仔噶啦，理论上咁啊，大家唔信就睇啦。 嗯 嗯， 即系呢个纯粹分析啫。吓，咁啊，大家呢套戏好唔好睇？如果你纯粹买啲入场睇下过瘾，过瘾嘅套戏梗系过瘾，点会唔过瘾啫？ 系因为我 觉得就算佢打得喂多都好啦吓，咁但系我打嗰啲都 OK 啦咁。咁我啊最中意就系华盛顿纪念碑救人嗰场咯，系咯。咁反而后边船啦、啊，同埋大决战就一场弱过一场咯，我嘅感觉吓。 系弱啲啊，最尾嗰场，因为 佢冇充分利用个空战呢个特征啊。其实佢应该咧铲埋落城市，但系咧佢应该好似阿法利机长咁啊，佢可以咧整个架机打侧飞啊，咁避开晒啲大厦啦。咁系咪精彩啊？ 唔系，佢呢套嘢有啲嘢唔知系咪避开之前点解佢完全冇高楼大厦噶？唔知点解。 唔係，因為其實佢呢套戲咧，始終個筆值都係爭啲嘅。 應該係啊，咁佢 做嗰個 特 技咧，就又貴好多啦，即係 咁、啊啊、變咗佢啲咧，全部都係啲扭轉嘅 喎，係咯，係咯，係咯。唔係，如果你找到架機要衝入大廈群嗰度，一定係大特技啦。 係啊，爆到勁啊嘛。 係啊，咁如果但係你衝入去咧，你就會令到件事就係、是、哇，成個城市陷入一個危機啊嘛。呢、這個就係冇啊。佢未上去之前就已經炒咗啦，已經就打嚟打去都係兩個人喺度打啫。咁你成件事咪唔係咁關其他人事咁囉，搞到係咪咁你要個決戰就係你會牽涉咗成個城市人入去危險，咁你先至係有個覺得係大件事嘛，即係好似你蝙蝠俠決戰啊小丑，咁但其實佢係將兩個渡海輪嘅人命喺度博弈緊㗎嘛。 嗯。

系啊，唔系呢个我嗰个唯一一个即系呢个好嘅版，即系呢个版本好嘅地方咧，就系佢诶，虽然你话佢狮子人嗰个做得差，即系但系佢冇嗰种即系近视嗰种一射错，即系射咗支上去，即系好似弹弓咁咧。 啊， 射咗飞上去，喺佢火箭炮咁直上，跟住几十层楼一路去啊！佢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喎，嗰阵时 唔知黐住乜嘢啊，仲要 系啊。佢之后飞，佢射上去，唔知道射咗去边，但系可以一路扯住上噶嘛，可以直升机直飞上噶嘛。 仲要冇大厦地方一样照射啊，唔知黐住啲咩噶。 系啊，今次咪呢、這个，所以咪话佢玩嗰个无端去到一半冇楼，跟住射咗之后咪喺度跑啊要。 佢射跟住嗰条蜘蛛系咁射都冇嘢啊，黐唔到嘢啊嘛。 系啊，跟住咪喺度跑啊要。 咁如果根据动画就唔会噶，佢黐住啲云噶啦，我估啊。 系啊。 因为佢空旷地方都照成嘅，我黐住咩成嘅咧？ 系啊，明明 系云啦，嗰个除咗云之外， 佢心谂都飞到啊，唔知做咩啊，有 时啊都飞到啊，唔知点解啊，好犀利。咁啊，以前就冇交代，咁呢度就冇啦。佢因为冇嘢黐咧，就唯有跑啊，咁 系啦，跟住 台咁啊，佢跑到咁快嘅，最奇怪就 系 系咯， 系啊，台攞人架车， 系冇错，仲要差人架车，系啊，系啦，咁啊铺定下集出车噶啦，我估系， 系啊， 咁啦。就咁啦，冇咩嘅，其实都系讲下啦，系啦系啦，咁我哋话佢咁似呢个名侦探柯南啊，系咪应该佢系食咗药变翻后生啊？ 搵翻一个大人版，其实佢哋啲 friend 嚟噶，都系复仇者嘅，点食咗药变翻细路啊？ 其实佢唔使讲，佢系 high school， 叫佢其实系中老噶啦，已经系结晒婚嘅老婆就系 MJ 啊嘛， 系啊， 仲生咗个女添，近排噶嘛，但系咦唔知俾啲咩黑衣人咁上下咧。整嗰啲药俾佢，跟住食到变翻靓仔啊！ 系啊，再翻多次啊！ 啊，点知连个医都食埋，所以由阿婆变翻做中女啊！ 系啊，拜咗佢哋 有 安 南嗰边变细路嘅，系总之翻翻转头十几廿年噶啦，咁咪知咪差唔多咯，变翻中女啊！咁佢就差唔多变 佢三十几咁咪四十咁样，差唔多 十几岁咯， 系变咗十几岁啊！ 但佢連個年齡啊，連個性格都變翻嘅，唔係有大人嘅智慧同記憶嘅喎，咁咯， 冇咗係啦， 咁啊再次翻學啦，咁啊唯有通知三冇辦法啦，咁個 friend 嚟嘅話，咁我都要照顧佢啦，咁合理啲咧又 係咯，咁睇佢係 係咯，咁合理啲係嘛，直情完全做翻柯南啲嘢係嘛， 嗯， 係咯，咁啊查案啦，唔該平時係咯，唔好咁無聊啦， 哦佢冇啊，呢度係捉下啲小偷嘅。 系咯，其实我觉得佢嗰件事都可以用查案方式做噶嘛，即系查福英嗰度啊。 嗯， 我系。 咁如果佢有翻啲系唔系，其实蜘蛛侠系有噶，系有呢个 detective 嘅。 佢呢度少少嘅，不过佢唔系做得很好嘅。咁佢都有喺间学见到佢哋，跟住射咗个跟踪器，跟住等佢停咗，跟住又再揾佢。 其实蜘蛛侠都有做 Batman 啲噶嘛，就擒咗人哋度查嗰啲乜嘢噶嘛。 我有嘅，成日都有嘅。 佢真系拉嚟拉去咁样噶啦，其实 成日 有 人哋屋咁样。 佢有 蜘 蛛侠头脑噶，其实蜘蛛侠系你睇翻卡通，系啊， 系啊，入人哋屋咁样查嘢噶嘛，成日都。 系啊，但系佢呢度冇嘅，即系你睇真人版好似咁多套都冇嘅。即系 呢套啊，仲有少少噶，其实呢套 仲有少少。 唔系，因为佢都系喺个追踪器嗰度揾佢哋个斗又咩咁，佢走去打劫嗰阵时走去阻止佢，都叫做有少少啦，起码。系 咁我觉得 Iron Man 唔系应该做嗰套蜘蛛衫佢咯，系应该做嗰个煲胎俾佢啊，系嘛？ 做个煲胎俾 系柯南啊， 系都系啊，变声器啊嘛，等佢唔使俾人哋揭穿身份啊嘛。 佢都有啊，佢呢度都有变声器啊。 系啊，不过佢个变声器太搞笑啦，得滞。 佢送咗 Batman 个俾佢啊嘛， 哦系变咗 Batman， 唔系佢有度变咗 Batman 声啊 嘛，吓。嗰度摆到明系玩 Batman 啦，另一个位 系啊， 系啊，另一个位专登玩 Batman 啦，系咯。 啊，好似佢攞车嗰度咪玩 Batman 啊？ 是啊， 吓佢攞车啊，同阿 Fast 攞架车嗰阵时咪扮 Batman 声， 我嗰度都有咩？ 我有嘅，咪要攞架车扮声噶嘛，同佢讲嘢， 吓， 好似系咯， 但佢冇用嗰部机喎，好似 系啊，佢自己扮噶嘛，嗰度系， 系咯，佢冇用嗰部机，嗰部机夸好多嘅，真系 Batman 好重音嘅， 吓，好机声咁咯，成， 啊，都条友笑佢啊嘛，话佢女仔嚟噶嘛，讲嘢系， 系啊， 我唔系女嚟噶。 唔系咁，佢呢啲嘢佢砌得就即系如果你叫做 O K 好笑嘅，如果呢啲就我觉得比较 cheap 啲咯，咁我就如果你话 呢啲 cheap 啲嗰啲好笑咯 ，cheap 啲嗰啲好笑咯，系啊， 咁啊粗口都有噶，后尾啊尾二都讲粗口啊，原上 爆咗最尾嗰个音啊，争 撐最尾一尾。 我都發咗 F 音先唱歌嘅。 係啊。 What the？ 佢發咗 F 音㗎啦。 嗯。 咁咧，咁啊 ，OK， 咁啊，好嘅，套戏好好睇嘅，不过即系就你唔好太过去执着一啲技术上嘅嘢咯。 系啊，技术上系唔得噶，我都觉得系，即系冇咁技术嘅，咁我想系啊，系啊， 冇， 系不过争在你话系 睇嗰个位 OK， 但系其他位系比较诶，其实系一般嘅技术上拍得系咁。咁亦都冇乜解釋嘅，啲嘢都係要發生發生咁啱，屎忽撞棍咁，唔 係同套戲 啫。即係如果我係阿秃鹰咧，我冇咁得閒搞佢住，因為我今晚又大茶飯要去搶飛機，我仲得閒同佢聽佢 啊，就 係咪咯？我係都喂第日喂，我都知道佢係我第日先去整佢都得嘅啫。 咁快揭穿佢，等佢撩起把火嚟揾 人。咪咯，你直情嗰下扮唔知，唔係其實佢唔同阿 Peter Parker 講，佢唔知㗎。 系啊， 不过唔系喎，佢见过喎，咁啊系喎， 佢 知， 唔系比较知，不过争在唔会即刻觉得要即系捉佢咁样，可能 咪应该话佢，佢唔即系佢可以扮唔知 Peter Parker 就系蜘蛛侠，佢忍住手先。 佢扮系佢扮佢唔知，系有啊 Peter Parker 知，系啊， 系 啊。咁可能佢嗰晚都未必会做嘢啊嘛，佢可能挂住收 女，佢冲咗，可能佢都同个女跳完舞啫嘛，系啊。 系啦，咁佢就等佢唔好阻住佢做大茶饭， 系 佢冇咁嘅 事。系啦，唔知啊，佢预咗可能佢觉得啊，边个可以怼到佢话，阿叔靠你靠掂佢话， 系， 真系唔知啊呢个就，因为佢摆咗阿叔卡度， 攞啲相出嚟啊，我有几个孖生兄弟噶喎，咁啊，嗱呢个做咗蝙蝠侠啦，嗱系啦，嗱呢个倒咗做阿 Batman 喎，系咯。唔系我嚟噶，唔好认错啊！嗰个专登咁讲。 佢话有一个就唔知走咗去做咩，即系中意咩，中意啲秃鹰咁嘅嘢咁样，唔知走咗去边啦？呢个有个 新 嘅 狗公咁上下啦，系啦 系 啦，系啦系啦系啦，唔系我嚟噶，不过呢啲系我啲兄弟嚟嘅，系好衰啊！成日佢哋即系俾人以为系我啊，做咗出去做啲错 啊， 俾 人认错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无端端同佢咁讲啊， 系咯。但系冇教佢话， 即系食大茶饭先嚟教佢，成个中间盒咁喺隔篱个咸城嗰度啊，系咯，诶，都唔带差我哋啲兄弟啊，话快都达到啊， 系，好啊，都系咁咯，我觉得系佢咁样反而有快嘅，如果你话个即系唔 make sense， 但系个进度就好快咯，套嘢。 其实唔 make sense 嘅，不过我冇听过啲人话呢套啲嘢唔 make sense 嘅，最唔 make sense 就 系佢。其实因为佢个进度快啊，所以你唔会觉得唔 make sense 嘅。 我唔觉啫。 吓， 我觉 得。但系你睇嗰阵时候你唔会觉得。 我不嬲就 skip 咗嘅，我唔会问一啲同现实逻辑相即系会违背嘅，因为呢度系戏嚟嘅。我反而会问咧，即系佢之前自己讲嘅嘢，自己有啲唔系好及到嘅嘢多啲嘅。 嗯。 系，因为嗰系佢自己讲噶嘛，系佢套戏自己表达噶嘛，系咯。嗯，即係好似佢頭先先拉住部船啊，應該都幾大力啦咁。咁佢點會受到嗰堆石砸得住咧？咁當然你阿馬仔都話，咁佢個心理上恐懼啊嘛，嗰啲咁嘅。咁甚至乎佢嗰下係因為佢砸住咗佢出唔到力添。你出力你都要有個位俾你去撳，或者 擺 翻個 保持 力咁噶嘛。你係咪係嘛？即係我唔可以揾個舉重嗰個嘢砸住你，咁你起唔到身噶嘛。 嗯。 咪真好簡單，即係你坐喺度呢，如果有人即係搵嘢令到你個頭唔喐啊，即係佢搵咗手指咁指住你額頭啫，所以你即係唔係話鬥力即係意思嗱，你唔准喐喎，你起身啦，咁你起唔到㗎嘛，因為你個重心問題啊， 嗯， 個重心問題係所以你起唔到身㗎嘛，唔係你唔夠力啊，咁當然即係咁講，但係我覺得啱啱頭先先至拉完架船，點解佢而家會嗰堆石嗱，我初仲以為佢嗰堆石好厚喎。即係如果佢初就影佢被砸住，佢冇影有幾多嘢砸住，我以為咁咪成等大廈冧咗咁樣咧。咁啊應該起唔到啊！如果成等大廈係咩？哎，原來咁少嘅咋咁，即係嗰下我有啲覺得，切咁樣咯。 嗯， 乜咁少嘢㗎咋？咁咯，有少少咁咯，係咯。啊，咁佢要咁都要克服自己起唔到身，就有啲我都有啲唔係啩咁咯，係咯，你俾我嘅有啲咁嘅感覺咯。 就係我睇佢嚟講，佢自己心理問題，佢好似好驚咁樣，我見到一 定有。當然係反映緊心理問題，不過我意思就係其實佢可以用大堆啲嘢砸住佢啊，我意思。 係，即係整都唔好咁少啊，整多啲。 係，你整多啲，係啦，佢壞到死啦，好犀利喎咁啊！我睇到嚇乜就係咁嘅就咁咯，點解要咁啫？你求其啫嘛，反正超人嚟嘅，你整大堆啲得唔得？即 整大堆啲啫， 系咪？得两嚿噶嘛，睇真住 系。系系，唔好得两嚿，大佬，我都有啲吓咁样，咁弱咗啲话咁明明头先你都拉住只船咁，咁呢两嚿嘅船系咩？ 喂， 系系 咁。系啊，呢套咁应该 冇啦，冇啦，冇松，咩冇嘅，讲唔完嘅，好多位啊，系咁啊，都得意一套嘢，系咯，系咯，其实都系咯，好，有冇嘢讲仲？ 冇啦， 冇啦，得啦，下一套。 好，咁啊，快啲啦，快啲啦，咁啊，嗱，头先都讲过啦，咁啊，有另一个超人嘅，咁啊，礼拜除咗蜘蛛侠就系呢个咸蛋超人啊，咁佢叫做咩 Siddo 定 Siddo 咁啦，咁我哋暂且译做 Siddo 啦，吓，系啦， 系， 即系译啫，系咯。蝕墮啦，咁我唔記得佢哋而家有個中文名安咩㗎，都係唔知叫做咩墮咩墮嘅，係嘛？ 係 定跌乜嘢唔記得咗啦，係啊。之前啱撳完忘記咗，因為早啲嗰陣。 我哋用翻我哋嘅名啦，叫蝕墮先啦。 蝕墮咁啊 ，Zeed 咁。咁大致上咧，佢係用一個唔知道自己身份，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嘢同今次阿蜘蛛俠好似喎，即係佢又唔知道老大係邊個啦，係咯。佢又可以跳到好高，但系又佢大个死坚持只系地球人啦，又冚身头啦，系啦系啦，佢又一跳就冚身头啦，一样嘅，即系佢都好嘢，即系可以同一个礼拜咧喺冇睇过情况之下抄个蜘蛛侠，真系厉害， 都系搞笑作埋，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大致上咧就我好奇怪嘅，开场就话阿 Barry 引爆咗嗰啲时空炸弹咁嘅嘢嘅，咁佢仲要喺地球度爆嘅，咁佢话由地球作為一個圓心咁咧，就成個宇宙崩潰啊！ 嗯， 咁啊成班沉底出嚟企曬喺度，咁阿 Zero 就想衝埋去啦，咁啊七七拉住佢話：，哇呢、這個宇宙已經冇得救噶啦！咁即係咁樣，咁啊冇講啦。咁當然佢之前有提過咧，就係嗰個Mobius 嗰個即係個叫拍檔超人啦，嗰個藍色個咧，佢就去發明咗呢啲咁樣嘅 capsule。即係佢叫嗰一粒粒好似你話電池好子彈好嘅嘢做 capsule 嘅，即係因為初代啊吉田嗰支嘢叫做 beta capsule 啊嘛， 嗯， 即係膠囊咁樣嚇，咁你佢亦叫翻 capsule 啦，咁話嗰啲 capsule 就係有佢哋啲超人嘅力量喺裏邊嘅，嚇雖然一粒咁細嘅，但係有打低怪獸嘅能力咁樣，咁啊就唔知點解咧，係咪呢個地球其實係重新架構嘅咧？佢哋又唔知道有呢啲怪喎。 因為佢喺度復活翻個地球之後，啲人好似 係啦，我懷疑佢係重新架構過出嚟嘅呢個世界係。 嗯， 咁佢哋超人同呢啲咧其實有傳說嘅，但係就冇人見過嘅，係啊。 嗯， 咁佢就成日講住話唔知咩幾多年前一場災難唔係由隕石造成啊，咁有人影到相有隻好似 barrier 咁嘅一個影咁嘅嘢嘅，即係你當嗰啲光之巨人咁咯，係。咁佢亦都叫得出嗰只做即係 barrier 嘅。 嗯， 咁但系个男主角就唔理啦，成日中意睇特摄片。个男主角有个电视有做另一个等身大超人嘅， 系 即系佢自己作嘅超人啦，唔记得叫咩名咁。咁佢屋企亦都住咗一只怪兽仔嘅， 系啊， 只怪兽仔喺度住嘅。咁啊怪兽仔就话咧，你唔系地球人嚟嘅，咁我而家地球人啦，我点会唔地球人？我你听到我讲嘢，跟住咧你又可以跳到好高，咁你点会系地球人咧？咁啊怪兽仔就相信佢唔系地球人嚟嘅，但系佢又死又话自己系地球人嚟嘅。咁就剛開始就出現怪事啦，佢樓下嗰、那個即係佢住喺個士多樓上嘅，咁下邊阿茂叔就壞曬啲嘢啦，喺個雪櫃明明冇壞，但係啲雪櫃溶曬，咁但可能佢咪因為嗰只怪獸係嘛發出熱力嘅，我諗啊，咁嗰只怪獸其實亦都係合成嘅，又係將只唔知哥姆拉又夾咗只乜嘢咁，又係有另一條友又係用嗰啲咁嘅 capsule 咧整出嚟嘅，但係只怪獸都有眼燈嘅心口喎。咁好明顯嗰條友其實就係 barrier 嘅人間體啦，即係如果你睇過預告嗰啲就知道，咁好啦，咁跟住佢咪危急嗰陣初咗咗咗避難嘅，咁但係後屘話佢個怪獸踩完嗰個城又去踩你嗰個城啊，佢話跟住佢哋識嗰人其實就過咗去嗰度啫嘛，如果踩爛埋嗰度佢哋會死，咁佢就想去保護佢哋咁啊，咁嗰晚就突然間有個波啊就出現咗喺面前啊，帶咗落嗰個地底基地度嘅，咁佢帶好得意喎，佢又唔係就咁鞭噶啦，又唔係轉移，佢係有搞啲 lift 咁嘅嘢，但係嗰個 lift 唔係實物嘅喎，佢 wi 咁就變咗噶咯。即其實佢係轉移嘅，但係要走入一界嘢入邊轉移咯。咁入咗個基地，佢就叫佢做 master， 咁就叫嗰個電腦叫佢。咁、那個 master 個電腦都係個波咁嘅啫，得個聲。咁佢就話佢有嗰個主人嗰個 DNA 嘅成分喺度。咁佢話你就我新嘅主人咁。咁就俾咗個變身器佢，即由同埋佢好似 Iron Man 咁，我又教佢點用嘅一路。即又係有呢個 Suit Lady 呢個咁嘅概念喺度。 啊，咁而佢用嗰陣亦都好 Iron Man 嘅，你見到佢係影住佢個面嘅，即係佢唔係好似以前咁，好似喺個空間入邊有個人咁嘅，佢就係影住佢個頭嘅啫。 係啊，跟住佢 好似你影 Iron Man 咁啊，咁影住阿 Tony Stark 塊面咁嘅嘛。 係啊， 有好多儀表嘅嘛，佢都係類似嘅。咁當然佢冇儀表啦，但係影住塊面影到好埋咁。咁佢繼續可以同個電腦同嗰只怪獸仔傾偈。咁佢又睇住佢，咁但佢自己唔知道自己系咩样嘅，佢就见到自己变大咗，咁同埋点解啲地下咧好似淋白白嘅？佢话即系对佢嚟讲，话点解啲路变咗好似软嘅咁样嘅，咁佢一踩系烂嘅，咁佢唔知好唔适应啫，但佢唔知自己咩样，佢望就望住只手嘅，咁我含紧出人咁嘅样咯，即系含紧出人嘅手，咁我打啦咁，咁佢又唔识射光，唔识成嗰度打，咩拳脚功夫完全唔够只嘢砌，咁总之嘟嘟嘟嘟嗰阵，咁嗰个电脑同佢讲话含紧出人喺呢个星球咧只可以有三分钟嘅战斗时间，咁佢话。佢话结束咗之后咧，佢话二十个钟头之内唔可以变身啊。 哦，有咁。 佢有咁讲过嘅呢度，唔知佢呢样嘢就之前冇特别讲话几耐嘅，即系冇话过佢唔可以再变身呢样嘢嘅。咁呢度佢就讲到明二十个钟头，即系起码二十钟头内唔可以变身。咁佢咪，但系咁佢可以点啊？咁佢咪话叫佢出死光？咁佢话吓点样出噶？佢话你应该知道。咁跟住佢就突然一叮一声。佢就突然間就知道咯，即係原來喺佢話佢個記憶入邊，其實佢係識嘅。咁跟住佢咪出咗嘢好勁嘅十二死光，即係佢好似阿 Barry 咁嗌咗一大輪咧，隻眼突然間扯曬光嘅喎。即係佢唔係好似含緊出咁就咁出嘅，佢扯完一輪好勁咁咯。跟住砰嗰下就打爆只怪獸，咁跟住佢消失咗啦，成好似冇曬力咁，即係佢唔係飛走，係成 V 咁唔見咗。咁你話嗰個另外條友執咗兩粒嘢咧，其實應該係只怪獸俾人打。低嘅之后剩嘅，唔系个超人剩翻低嘅。 哦，因为我见到有两粒去纸， 因为嗰只怪兽都系入两粒嘢里边嘅。其实佢之前有缩咗， 都系咁样整出嚟， 都系咁整出嚟。嗱，佢冇再影清楚，但系因为嗰条友自己执翻啊嘛，咁佢又好嬲咁样，咁应该系俾佢打低咗只怪兽嗰两粒 capsule 啦，理论上系咪？ 系啊， 唔系消耗咗个超人嗰粒 capsule， 因为个超人嗰个 capsule 系不断用嘅，应该系。 哦，即系唔系好似子弹用嘅似冇啊？ 应该唔系嘅，应该唔系。咁总之佢而家第一次变身就係佢係佢个原本个 form 嚟喎。个电脑话係佢原本嘅形态嚟咁但係好奇怪就係佢原本形态都係 Barry 啊 Low 啊吉田。 係两个生㗎其实先生子嘅。 咁即係其实啲含卵真係唔使女人生嘅。即係其实係将原先嘅超人合成啦。 原先可以搞嘢之后生到下一代嘅。 唔使搞嘢囉而家就係。佢接将两条 DNA 合成啊。 係囉。都系咁，佢系咪用呢两粒嘢就令到两粒 capsule 咁摆埋个机度一整入生咗 B 啊？ 唔知都唔知佢点样，咁点样算系佢个仔咧？如果系咁， 系唔知同边个生咁啊？ 冇讲啦呢啲系啦，咁所以呢度就叫做咁讲完咁啊，下集又出嗰、那个诶执把剑嗰个女啊， 系 咁嗰个女原来都有啲超能力，可以控制啲火噶，都唔系常人嚟噶， 嗯。 咁系咪有啲咩神功定乜嘢啦？总之系揸把中国剑咁啦，即系其实即系呢个X A 啊个电影入边嗰个上次嗰个 Pac-Man 咧，都有食鬼嗰个博士，即系其中一个部下嘛，有个女好劲功夫就系嗰个女嚟，即系个演员做翻。系咁啊，现实上都系学嗰啲咩中国长拳啊嗰啲好犀利嘅。 系， 即系现实上佢系学中国功夫嘅，咁所以佢可以耍到啲剑啊，啲好似模似样。即系真系识嘅，唔系扮真系识功夫，系咁啊！揾咗条女做叫做女主角啦，就咁啦。咁啊，就喺度咁嘅嘢啦，叫做新嘅含卵超人啊 ，Sido 系 咪 Sido 咧？嗰度 系 Sido 都有人监睇啦。 哦，嗰、那个仲搞笑，系一个中佬就有晒老婆有晒仔女咁啊，翻工嘅咁啊，四眼佬咁，咁佢除咗眼镜一戴嗰、那个嗰、那个好肉酸嘅 Sido 玩具眼镜咧，就会变噶啦。 系啊。 系啦，咁啊好似少少傻咗地咁啊，见到啲傻佬即系翻工嗰啲傻佬， 系 啊系啊，即系佢唔会唔笑咯，我都 OK 嘅，个样有型喎，但系佢成日做傻嘢咯，都傻下傻下咁嘅咯， 系啊 系啊，嗰啲唔系好正经嘅，咁 但系有次同阿萧，而家佢成日，我觉得萧出嚟好似同佢开头嗰阵时，我感觉完全唔同晒， 我唔同晒，系分嘅而家， 系咯，开头明明懒人咁样，而家唔系， 吓唔系。咁冇辦法啦，而家 Zero 就貫穿曬所有新嘅超人㗎啦，一定係咁樣嘅，係 囉，而家變咗 佢嚟帶嘅，係呀係呀，咁可能佢可以即係扔到多啲嘢啦，因為佢又出生入個仔咁係咪，咁你可以扔到班舊人㗎嘛，係囉， 係 重新嗰啲 作為一個橋梁，都話佢係適合啲嘅，係 咯， 就真係好過之前用阿 Melvis 好多，係 咯。哦，咁嗰個一向都人哋嫌佢咩噶啦？ 嚇！咁你話要好打嗰陣，你阿 Zero 其實都好打噶嘛？ 係咯，即係上次 算好打噶嘛？咁你 阿梅比斯啲人實在太廢啊嘛！ 廢廢啊，係啦，係啦，係。咁所以你用 Zero 嚟楞咧，就比較適合啲嘅，的確係。咁而配音啊，永遠係工野真守啊嘛，繼續嚇，係咯，係啦，咁樣啦。咁啊，冇嘅。我整體覺得雖然呢集都係走啲搞笑少少搞笑，但係未至於上次 Ops 咁有班傻仔傻妹咁大鑊 咯。哦，未至於有班小丑跟住佢，得佢一個嘛，因為而家呢度。 暂时一个，但其实佢有个好似啲 exile 咁嘅队嘅，但系着啲行政装嘅。 嗯， 咁、那个女又大癫大细，见到怪兽好开心咁，但系但未至于系上次傻到咁咯，系咯。 嗯， 你上次你仲要业余啊嘛，咁你成件事话好甩喎，你好似咁嗰啲小学鸡咧，就系、是、追飞碟嗰啲咁嘅 feel 咁。咁呢度话晒个组织嚟噶嘛，咁政府噶嘛，咁你里边有啲人见到怪兽好兴奋啫，咁你又未必冇嘅，呢啲动画成日都有噶啦，系咯， 嗯， 即你未必话佢系冇一个 professional 嘅能力噶嘛，最少系咪？可能佢有嘅， 嗯， 即最少系咁咯，系啦系啦，咁你话又即咁嗰个揸剑嗰条女亦都唔似系傻嘅， 系， 系咯，咁似乎佢今次系有翻啲正英角色捞下一啲即系。轻松角色咁去做平衡咯，系咯，就冇上次即系全部人间，即地球人好似都系傻嘅咁，做咩事？唔系连个主角都唔系好正经嘅啫， 哦，咪黐咗佢哋咪唔正经咯？ 一黐咗佢哋就喺度傻，又一齐去冲凉啊，一齐去食嘢啊咁样嘅。咁你以为嗰个样衰佬系咩？同佢哋一齐玩嘅，有时傻到做乜事？ 知啊，明明喺度打又唔啱， 全部角色都系傻嘅。我咪睇下 Adam West 蝙蝠侠部位大佬， 系跳紧舞啊，成日睇紧咯。 唔系好得，但系今次就冇去到咁离谱，系啊。咁同埋佢始终有个黑暗嘅，即系嘅嘢就系佢始终系 Barry 个仔啊。 嗯， 佢要讲呢样嘢，即系其实佢系一个黑暗之子嚟嘅。咁点样你可以由呢样嘢即系做一个光明之子咧，变翻咁？佢有呢个元素。咁同埋今次，我覺得佢呢隻嘢咧，好似好抄之前嗰只泰國嗰只超人嘅，因為佢藍色眼啦，咁同埋佢隻眼雖然話佢似 Barry， 但係我覺得佢更加似嗰隻泰國超人咯，即係嗰隻我哋成日話 Pilot 啊，佢 Pilot 咁嘅眼啊， 係 啊，即係似嗰個啊，咁同埋佢呢度出嗰啲拳腳功夫咧，我都覺得佢係有失錯啊呢啲咁嘅泰拳動作嘅， 哦， 所以我成日覺得佢呢隻嘢其實係咪抄嗰時嗰只泰國超人咧？ 哦，咁真係唔知啊。 不过佢就吸咗嚟话系 Barry 个仔咁样嚟去，即系将佢嗰个狂野啊，正个方法去合理化啊嘛。 系， 系咯。 嗯。 因为你打泰拳咁打法都狂野啲啦，系咪？ 系。 系咯。咁但系我就觉得今次咁捞法咧都好睇啲嘅，即系好多过上次嘅，系咯。 哦。 咁啊，再睇啦，系咯。咁佢亦都会出现两个形态噶啦，好快就会系啦。即系另外两个形态，即系又一个系发热啊、大力啊，咁一个又系。蓝色啊，即系又系嗰啲高速啊咁嘅，即系类似都系咁嘅， 系， 即系都走唔甩之前嗰个影子嘅啦。 系咯，我唔知点解系咁啊，合得出嘢。 系啊，唔知点解系咁啊，咁啊冇乜大变化，系啊，即系换过个啫，又系玩翻嗰啲咁上下嘅嘢嘅。 咁上下嘢，但系我玩具个样转咗，我成日都系觉得只系。 系啦，即系其实又系一个 scan 几粒嘢，其实都几，我觉得唔好玩。 系上次就 cut 咁样个嘢咁。咁样又整，跟住今次咪变咗两粒嘢入落去，咁跟住再 scan 咁咯。 下次大开试下眨眼啦，超人识啦，系嘛？真系蜘蛛侠啊！ 大细眼咁， 玩眨眼啊咁啊，跟住嗰啲死光有500多种功能啊，咁嗰啲啊。O K， 咁睇下点啦，系啦，咁我就觉得蒙面超人就多巧啲嘅，通常都系，咁亦都可能因为佢实在系特别卖得啦，所以都抌多咗资源落去做啊，系。 系， 咁下一个蒙面真人睇剪影咧，又系左右唔同样嘅。 吓，但唔知啊，真系。 唔系，但系剪影呃晒噶，剪影呢样嘢，因为之前咧呢个 Zito 咧出个剪影个样同而家个样一啲都唔同嘅。 吓，咁样。 系啊，嗰个剪影系个额头好似有个月光咁嘅样嘅。 咁出嚟。 同埋佢嗰个心口个灯咧，好似只雀咁嘅，好似鹰咁嘅。 而家唔係咁嘅，完全唔係咁嘅，係啊係啊。 而家心口真係粒凳嚟喎，真係。 哦，佢心口成係嗰個藥丸咁咯。 係啊，一個藥丸咁嘅燈啊。 係啊，同埋響嗰個聲好難聽嘅，好似啲警報咁樣，轟轟轟轟咁，係好啲聲好恐怖嘅。 嗯 嗯，唔係嘟嘟嘟嘟嘅。咁大家睇啦吓，呢个其实贴咗上群组噶啦，琴日已系， 嗯嗯， 咁仲有唔同语言嘅版本嘅，大家自己睇睇 ，OK， 哦就系咁啦，系嘛，马仔冇嘢补充， 冇啊，都套嘢，我觉得又系搞笑，唔系，因为其实啲人嗰啲都唔系话太衰 ，OK 咁似，但系我系嫌佢点解次都比较重复啲咯，我哋行得长。 哦，咁呢个冇办法噶啦，佢自从玩呢个二合一之后，都系不断二合一噶，即系洗白水。 有咁多次啊，已经有咁多次，仲要继续玩都系二合一啫。 冇啊，冇桥啦嘛。 系咯，佢唔可以揾第啲二合一，佢一定要揾翻之前啲超人嚟。 因为其实佢个产品咧唔系咁好卖，佢都系佢系排到十名内，但系都第十噶嘛。 嗯。 吓、啊，阿蒙面超人系排第一噶。 系。 系啊。咁所以其實我諗佢唔想擺太多資源落去搞， 係佢費事諗埋咁多蓋咯。 係，咁同埋你仲可以玩乜嘢？ 係啊，唔知啊，難 啲。可以玩啲咩啊？係咪真係？係咪？咁你唔同蒙面超人可以不斷揾啲唔同嘅，又玩完 USB 就玩呢個隱底咧，又咩乜都有咁樣係咪？ 係啊。 而家玩埋 game 咁樣，咁你呢個唔能夠擺得落蒙面超人度噶嘛？ 嗯。 係咯係咯係咯，咁你的確好難嘅，係咯。 咁 因为佢谂啦，佢想我哋帮佢谂， 睇下都 OK 咯，系啦， 我可以帮佢谂嘅，俾钱啦，系咯， 系，咪睇下算咯，系咯，系，起码今次话 Barry 个仔好过之前咯，无端又作一个新嘅， 系啊，都有啲新，都加咗啲新元素噶啦，已经系咯，系， 吓， 嗯，好，好啦，咁啊再讲埋另一套啦，可能其他啲唔讲住啦，系嘛， 系啦，讲埋呢套啦，呢套正噶都。 系啦，咁呢度叫做骑士魔法或者叫做骑士与魔法啦，睇下你点译啊。 嗯 ，Knight and Magic 啊，即系骑士啊，同埋 系 Magic 啊，魔法啦，系。咁系什么东西嚟嘅咧？如果睇漫画咧，就都挨得几辛苦嘅，因为开头一大段都未出过嗰啲机械人。 系。 咁同埋咧，佢好你要好接受到个设定嘅，佢竟然咧系一个中老咧，喺我哋现实世界度。过马路就俾车死咗啦吓，咁佢本身就一个程式员啦，即系一个 好劲噶嘛，顶级 programmer 啦，系咯，好劲嘅 programmer 啦，咁佢就亦都本身系一个超级机械人迷啊，咁成日 砌模型啊嘛，佢 因为宅男成日砌模型啦，咁佢话佢成屋啲模型冇机会再砌啦，佢一死啦要咁样，咁跟住佢就转身咗另一个世界，就变咗一个伪娘萝莉咁嘅样嘅大仔嚟嘅， 系银化啦嘛， 咁但系咧。佢嗰個世界咧就有機械人嘅，因為佢哋要殺啲機械人咧，打嗰啲蟲嘅，係啊。咁而嗰啲機械人係用魔法嚟推動嘅，咁佢呢度就冇詳解釋，即係魔法係點推動啦。咁其實佢漫畫就有講過下嘅，佢話嗰啲其他啲生物咧就有啲器官就可以駕馭到呢種能力，但係人類係冇嘅。咁佢就所以佢就用嗰啲水晶嗰啲嚟代替。咁佢用咗好長嘅篇幅嚟係咁喺度解釋呢啲嘢嘅。咁亦都講佢翻學講咗好耐嘅。都冇出過啲機人嘅，啲機人喺度行嚟行去咯。 有去做細路嗰陣時開始嘅講嘢。 咁佢就算開始揸機，佢都係由細路開始講好耐添，係啦。咁佢揸機都講好多集之後先至揸機，但係呢度動畫就好啦，就一開場已經打咗輪啦，佢老豆揸部機出嚟救咗佢哋先啦。咁跟住就好快就講佢話要去，哇咁啊正啊，佢好中意機械人啊，咁佢喚起咗佢前一世係。机人迷呢样嘢啊嘛，佢话哦，原来我嚟呢度就要为咗同呢啲机人相遇啊，咁佢就要一定要做到嗰啲驾驶员，咁咪入咗去读书咯，咁佢就好努力咁学嗰啲魔法啦，咁佢就话佢叻过晒其他同学嘅，因为佢好细个已经开始学噶啦，咁因为佢话佢妈都系啲魔法师嚟噶嘛，咁啊好细个已经教佢，咁佢就加埋佢本身有程式员嘅呢个记忆咧，佢话哦，原来啲魔法咧你要记得好多里边好多嗰啲嘢嘅，佢话呢样嘢同编写程式好似佢噏嘅啫，你唔好理噶啦，咁所以佢就好容易就上手嘅，话佢吓咁啊，比其他细路仔叻好多嘅。 同埋佢有兴趣啊嘛， 升晒班嘅。 其他佢 就由呢个低级就升到中班嘅啦，已经系即系总之跳班咁啦。咁同埋咧，佢又话啦，咁因为佢细粒，即系佢仲要唔净系细个，佢比同年龄嘅都细粒噶。 系。 咁佢手短脚短咁揸唔到机，佢就话咧要整一部自己嘅机先得。 嗯。 系。咁佢就开始去研究嗰啲机嗰啲结构啦。 系啊。 咁佢又識咗一個咧，專係做打造嗰啲嘅矮人族嘅肥仔啦，一樣有翻呢啲角色㗎，其實一樣啊。咁肥仔個老豆都係矮人啦，咁佢哋就係專係即係打造呢啲機。佢話呢啲機其實基於成幾百年前嘅嗰啲圖則照做嘅啫。佢話即係做係不斷會做，但係做嚟做都係做嗰啲款嘅啫。咁嗰啲點解有啲唔同樣係因為嗰個駕駛員不斷改裝部機啊。 係， 即係可能越改越勁咁，但係即係佢唔係第二個型號嚟嘅，其實即係咁講，佢可能都有好幾個型號，但係意思嗰啲型號嚟嚟去去咯。咁佢話已經用咗幾百年，咁我話從來都冇新嘅型號。咁嗰個細路仔話，咁個主角話唔係嘅，其實可以有嘅。咁唔知佢係咪後屘自己設計啊？咁總之咧，佢而家呢度就講我哋去即係派咗你出去一個地方嗰度，遇到啲嗰啲咩怪蟲嘅襲擊啊。咁啊開始啲。嗰啲大人就揸機去保佢哋，咁但係下一集就講到佢會揸部紅色機出嚟㗎，終於講到，咁我唔知嗰部咩機嚟嘅，咁同埋佢又講佢話嗰啲魔法棒啊咁麻煩啊，佢哋自己整嗰啲魔法槍啊，即係佢已經識得去設計嗰啲嘢㗎喎，佢話佢，咁因為佢嗰幾個 friend 都用緊㗎啦，咁佢仲犀利用雙槍嘅，咁佢平時就插喺個袋度，好似有個槍袋，好似卡身咁咧，就攞啲槍嚟飛啊， 係， 即係成攞嚟噴射咁飛㗎嘛，你明唔明？ 用風啊！你當佢魔法咁喺度噴。 係啊，因為佢嗰啲槍係魔法嚟噶嘛，即係佢唔係射彈，佢即係用即都係嗰地水風火咁啊，用風咁啊可以飛。嗱呢樣嘢好似漫畫好似都唔係咁嘅。 哦， 嗯，咁咧唔好理佢啦。咗呢套戲咧，佢將嗰個英雄感咧加強咗好多俾我主角嘅。我唔係覺得佢好偽良嘅啫，反而。 哦，雖然女仔聲，但係。佢啲動作同埋啲反應， 冇女仔嘅， 出嚟 動作冇女仔嘅， 冇乸型嘅， 冇乸型嘅。冇乸型嘅，系唔同嗰啲有啲某啲即系嗰啲咁嘅，我唔中意嗰啲动画啦。 啊， 啲男主角好似女人咁嗰啲啊。咁佢呢度冇嘅，佢只不过不断嗰个中意佢嗰个女仔，成日话佢好卡哇伊嘅啫。其实佢都唔系好似女仔嘅，我觉得佢而家呢个动画版。 哦，冇，佢冇揽住佢又面红啊，好似女咁样冇嘅。佢正常。 但系佢个样都唔系好女仔噶，咪男细路仔咁咯。 感覺似細路多似女咯，佢而家畫出。 即係你話佢男得女又得嗰啲啦，即係冇話覺得佢好似女，冇嘅，冇話咩偽娘 feel， 反而我又唔覺嘅。 係，佢冇特登扮到嗰啲啫，你走去整佢咧，跟住樣扮到好高潮嗰啲咧，好中意畫呢樣嘅佢哋，冇嘅呢個。 唔係，因為你偽娘咧，你係要正式，係要直情女啊。係。你著埋女裝嘅要係。係要嗰只先係嘅，其實佢呢度冇嘅，我唔覺得佢中性啲啫嘛。 係啊，係 咯。 咁你細路仔咁有咩咁出奇啫？咁你 容易近啲咯。如果對我嚟講，又佢咁樣整， 係佢就係個古仔話佢係好似偽娘，話啲人話佢好似女仔啫嘛。佢但係佢實質表現唔係啊嘛。 嗯， 係咯，咁咪 OK 咯。我就係頂唔住嗰啲直情話條女出嚟，但係話係仔啊嚇，唔係啩？係直情著埋女裝， 仲要畫到佢啲反應好似女咁啊嘛！最大鑊係。 佢都冇嘅，呢個冇 怕醜啊嗰啲咁樣噶嘛， 係 呢個反而係似翻啲即係機械人動畫嘅，係 OK 嘅，同埋啲機械人嗰個相色做得好靚嘅，即係佢雖然用 CG， 但係咧嗰啲相色做得好靚，做咗幾重光影嘅， 係有舊花嘛，你話係 啊？嗱，佢近鏡有啦，咁啊，幫阿新年話嗰幅係咪係畫嘅？係咪其實？ 即係佢有一個係佢走埋去部機嗰度睇就哇好勁啊咁樣咁嗰一個咧。佢有 plan 過部機，咁但係嗰個就應該係畫出嚟嘅。咁但係如果 但係我見過啲機起動咧就識喐嘅，其實都有嗰啲舊化嘅 detail 嘅喎。 都有，但係就嗰個會冇咁 detail 咯，個感覺就。 哦，咁實係啦，佢可以 即係你話佢有時唔喐嗰陣畫嗰幅，其實係硬照係畫嘅，唔係 CG 嚟嘅。 係啊。 哦，但係佢喐嗰陣都好靚嘅喎，唔係何心正字嗰啲咁嘅喎。系啊，所以佢呢套嘢得意嘅地方就系连个模型都冇佢画出嚟咁靓啊。 系佢嗰啲画出 band 带出去的公仔反而唔系，因为佢画出我感觉上佢啲手脚冇咁短啊，个头冇咁大啊。 系啊，系啊，正常噶，好型噶呢啲人都。咁但系佢啲公仔好短嗰啲手脚。 唔知道，因为佢嗰个弧形，因为佢咧啲脚同啲手咧，佢有嗰个弧形位咧，佢玩具可能做得厚啲啊，唔好咁薄啊。 哦， 咁 佢 嗰个弧形， 其实佢原著漫画入边咧，嗰个机人系咁嘅。 唔係，即係我話佢畫出嚟就薄啲啊，因為佢啲玩具可以。 佢原著漫畫佢竟然係咁嘅身形㗎。 係，咁咪變咗去跟返嗰個做壞，我唔知係咪做唔到定咩㗎。 佢個護衛薄啲，佢啲機人呢高大好多㗎，好好有型㗎，有型好多㗎。 護衛薄啲呢，佢感覺上呢，佢拉長咗呢，咁佢覺得個 size 係正常，即係收長型嗰啲，即係機械 人。我話大頭㗎，你覺得佢可能細頭㗎，但係佢睇佢點樣咁大頭嘅，原本嗰個畫得 係啦，唔係 所以呢套動畫入面佢完成咗出嚟咧，成套又靚咗好多嘅，同埋冇悶㗎，係唔悶 嘅。飛曬啊嘛，因為我感覺 飛曬係啦，已經打 第一集 都快飛曬呢場情，好勁，飛得好勁，係啦， 飛得好勁嘅我感覺得。 已經打大怪啦，已經去到講係啦，咁 OK， 如果根據呢個咁嘅劇情咧，就好睇。希望佢唔好下一集又講翻翻我啦。 嚇！ 係咁啊，睇完第一集就好滿意嘅嚇，咁啊呢個介紹俾大家睇下。 嗯， 咁而呢个漫画亦都有嘅，大家有兴趣上网可以揾翻呢个骑士魔法咁样。咁但系漫画就唔系画得咁靓噶啦，老实讲，你如果你中意画得靓，动画靓，好靓，系就咁啦。咁啊睇啦，咁啊但系仲有其他嗰啲我都唔知好唔好讲啊，系即系系咪留翻嗰个咧？ 依家 系嘛？留翻啦，好多啊，有咩？唔係講下名嘅冇所謂嘅，即係包括有啲乜嘢，係咪最遊記有個咩 reload bus 啊？係 plus 啊，嗰個應該係新嘅係嘛？ 新， 嗯， 咁有一套咧，我睇咗嗱，講到嗰套我都無聊嘅，最遊記不嬲都無聊噶啦，嗰幾師徒啊嘛，煲曬煙咁樣嘅，都唔知啲咩人，冇曬爛仔咁啊，又開槍嗰個唐三藏真係大佬係咯，我覺得佢嗰個拍得住啊，羅家英啊真係啦，好啦。咁另外有一套要介紹就唔係想講啊，即係講就講個名嘅啫。啊，呢個我覺得都好睇嘅，就係叫《梵蒂岡奇蹟》調查官，咁嘅中文係咁譯嘅。咁呢個就講嗰兩條友就派去唔同嘅地方就去查一啲，即係佢哋話神蹟嘅嘢。咁但係有咩好睇？唔係，其實佢真正咧係似呢個咩咧？就係《Name of Roses》啊，即係就係阿新康納利做過一套嘢咧，就講佢兩師徒咧就去咗一個。即係其實佢係查案，就去咗一個地方，一個即係嗰啲修院啊。咁就修院度咧，不斷受到啲啲人睇嗰啲禁書就嘅詛咒死亡。咁而死咗之後咧，佢嘅手同條脷係黑色嘅，即係佢哋就話係中，即係其實係中咗毒啦，即係其實係人為嘅，係查案片嚟嘅。佢呢套咧就係似嗰出嘢嘅，所以幾好睇嘅。 嗯， 係啊。咁但係咧，佢仲要加埋咧嗰兩個神護係有 BL 嘅成分嘅喎。 梗係係。 系啊，居然系咁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先。啊，介绍就纯介绍啫，就唔长讲佢实质。而家讲到边嗰啲唔讲，因为冇时间。咁大家搵嚟睇下，叫《梵蒂岡奇蹟》啊，调查官。咁因为佢玩啲教会嘢咧，啲歌啊啲嘢都几靓嘅，啲配乐啊，咁系几正嘅，系几正嘅。咁但系其实系一个查案故事嚟嘅，要搞清楚。其实佢里边啲嘢唔系啊，即系其实唔系怪，其实系有人为杀人啊。 嗯， 系。好睇嘅，咁另外咧，嗰、那個叫乜嘢咧？咩刀劍亂舞啊？我揾唔到咁一時間啊！ 係， 嗰、那個叫做咩？叫咩刀劍亂舞啊？ 唔記得咗叫咩名？總之刀劍亂舞。 咩活擊啊？唔知咩噶？活擊啊？ 總 之刀劍嘅真人版， 唔係sorry刀劍嘅動畫版啦。 嚇，咪你揾唔揾得翻？ 要撳撳。 嚇，嗱唔記得叫做乜乜兩個字，跟住刀劍亂舞咁嘅。係。 嗯。 嚇，咁啊嗰套好奇怪嘅，就話佢哋係時空警察咁嘅，其實。 嚇。 竟然，即係話佢哋係22唔知幾多年咁派嚟派咗去古代。咁當然佢哋都係著曬古裝，有啲劍術好犀利，但係總之佢話其實佢未來派嚟， 係咪刀？ 咁佢就喺未來亦都有一個叫做逆行軍嚇， 係咪花園？哦，定係活擊啊？活擊刀劍， 活擊咯，好似叫做。 O K， 係啦，嚇咁佢就啲敵人咧有個叫做係咯咩逆行軍啊，即係時間逆行啦，意思係嘛？ 係。 啊、即係翻翻去想做呢個咩歷史修正主義啊！即係改啲歷史啊！想咁佢哋就係去負責去保護歷史嘅，咁你當係咁啦嚇。咁佢總之最尾佢初得兩條友，但係最尾佢嗰個主人嚟到咧就叫埋其他，佢哋其實都係啲劍魂嚟嘅，呢樣嘢都冇變嘅嚇。咁、總之就準備一個大作戰咁咯。咁其實第一集就叫做打下嘅啫，係。咁而嗰啲敵人就似妖怪啲嘅，我唔知點樣係未來派嚟啦，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 系咁啊，做乜好啦？咁呢个有兴趣睇下先啦吓。咁而家我唔长讲。咁仲有一套话，我真系唔知去咗边喎。而家嗰度真系搵唔翻添啊！真系大镬。系啦，咁另一套叫做咩？赌博深渊啊，系咪咩咩鬼嘢咧？叫做我都唔记得佢译做乜嘢啊。吓，咁啊最得意就 系 佢嗰个 Siri 构成啦。 啊， 狂赌之渊系 Siri 构成，因为系写蒙面超人嘅呢、這个小林阿姨啊。 系 系咁但系呢套好正喎，因为佢其实有原作嘅。喂，如果大家睇王晶嗰啲，睇到厌睇嗰啲咩赌城咩群英会，唔想睇啊？喂，睇呢套啊，佢讲赌，但系咧佢好得意嘅，佢讲紧学校咧，佢嗰啲好似啲贵族校咁嘅，咁但系咧讲佢哋原来一放咗之后咧，佢哋合法赌博嘅， 系， 即系成系学校一个传统嚟嘅，咁所以就赌镬金嘅，咁如果赌输嗰啲人咧就要成为即系赢嗰人嘅奴隶之类咁嘅嘢嘅，咁当然如果你够钱你可以赎身啦，但系佢讲紧系可能输咗唔知几多千万俾人咁嗰啲咧，咁要做凳仔啊，要俾人晾脚啊，咁总之佢叫你做乜就做乜啦咁样。咁好啦，咁有一日咧就嚟咗一个嘅转校生啊。咁表面睇就一个娇滴滴嘅女同学嚟嘅。咁但系结果梗系唔系啦吓。咁啊嗰个转嗰个就嬲佢赌啊。咁如果真系出现咩事啦，应该可以有啲估到。咁其实当然，如果系一个好赌神咁样嘅一个故事咧，咁当然嗰个转校生梗系无敌嘅一个即系赌神啦。 系 其实。即表面上有一個性格，但係其實變態。咁佢好特別就係佢哋一補車就一個樣會變變態喎，平時係萌樣喎。係啊，但一定要睇啊呢套，哇好正，真係好正，真係好正。咁而佢嗰啲賭局咧，亦都唔係正常嘅。 嗯。 係，即係亦都係有少少好似之前啲唔同要過關嗰啲咁咧，佢自己作嘅。係。 即係賭博麥斯路嗰啲。 係即係佢呢個玩法係完全係自己作嘅，即係佢唔係玩翻蘇輕，唔係成嘅。 嗯。 佢平時係嘅，佢初初坐嗰陣就係嘅，但係佢呢度鬥嘅呢度唔係嘅。咁唔長講啦，大家自己睇第一集先啦。我係覺得哇，呢度畫得又靚，同埋夠變態啊，同埋 性 變態嘅程度啊，唔係普通變態，係重口味嘅，重口味嘅，但係好睇嘅喎。即係佢將賭呢樣嘢又推到另一個高峰。系咁啊，王晶咧应该要睇睇， 系出翻香港， 即系下次可以用呢种风格嚟拍啊。 系， 啊，咁同埋佢用女嚟做主角，系你冇谂过啊？即系你以往你睇咩赌后啊，赌乜？即系如果系女，唔好睇噶嘛。 嗯， 你觉得唔好睇，冇嗰种霸气嘅。吓， 嗯， 哦， 佢 即系就算你 点样 披 住 褛，点样喺度扮都冇用，好似女人扮男人咁，唔好睇嘅。但系佢呢度佢完全唔系用呢种风格嘅，即系佢只不过着到校服咁就玩咁样。咁但係佢嗰種變態呢係其實係得人驚喎，你睇嗰啲賭即係嗰啲賭神入面嗰啲敵人嘅。即係因為呢個當佢用咗啲動畫嘅表達方法啦，即係佢賭嘅成隻眼會著紅光㗎。係。好得人驚，好似惡魔咁樣。係。咁但係佢就總之講嗰、那個呢個女呢就平時係好似嬌滴滴咁，但係佢賭嘅時候就係一個變態咁。咁佢話佢好 enjoy 呀呢種即係係咪患得患失之間係咪唔知啊，佢话佢好 enjoy 呢样嘢嘅，咁但系佢次都赢嘅， 系 冇得解嘅，吓冇得解，咁你睇下，好好睇啊，几好睇嘅，吓咁啊介绍住咁多先啦，好嘛？长讲咪下个礼拜先长讲啦，系咯，可能有啲都未出炉，有啲新都系咯，咁啊呢套呢几套我觉得特别即系特别啲咯，系，虽然话科幻佢唔系全部科幻，系但系就特别嘅个题材， 好两句个狂赌之渊啊，佢系有漫画版嘅，大家可以去及及。 有漫画版，系佢平时就画少女漫画风嘅， 吓系一赌嗰阵时就变态嘅， 一赌变态，变态个样，个样仲衰过啲男人，系你唔会谂到可以衰到咩程度，但佢又唔系恶搞喎，你唔好以为咁啊真恶搞，唔系阿神乐，你搞清楚，唔系阿肥环扮神乐嗰啲，又唔系嗰只，佢真系变态个样，系啊。 死亡 所以你话佢系教你赌博咩？其实佢又唔系噶，佢将嗰样嘢丑化得几犀利噶。 系， 佢净话佢系变态噶，系啊。咁你睇啊。咁佢里边当然亦都唔止系呢啲啦，因为佢系女嚟噶嘛，咪成日卖弄嗰啲咁嘅，即系身材啊嗰啲咁又露下底啊咁样，好多呢啲嘢嘅。系，吓，咁所以呢套嘢都几特别，但系佢作画都几好噶，系一路都识喐噶啲公仔，唔系褪胶片噶。 嗯。 系啊，少有而家唔褪胶片嘅动画嘅，吓咁呢套唔褪胶片嘅，啲人不断喐嘅，好嘢啊，唔系 CG 嚟嘅，但系啊，咁大家睇啦，介绍咗啦，大档 ，OK， 好，仲有冇玩具或其他有冇？快啲讲埋去收工。马仔有冇？有冇玩具或者咩无名超人嘅啫？唔讲啦，系嘛？ 唔讲啦。 我唔讲好，咁我喺下个礼拜得闲啲先讲啦。下礼拜有冇咩做？ 哦，唔系， 星空巨战 系咯，星空巨战呢、這个猿人争霸战。 哦，做猿人争霸战啦，下礼拜终于。O K， 咁呢个都可以讲啦。系、嗯，仲有冇？ 做呢个反斗车王三啊？ 哦，哦，咁呢个咩魔道少年剧场版龙之泪系什么咧？ 哦，咩？ 妖精尾巴啊？ 哦，妖精尾巴呢、這个就系 O K O K O K， 呢个好似结局篇嚟噶。 O K。哦，咁下礼拜都唔系冇嘢睇啊， 嗯， 嗯， 都好多嘢睇啊，系咯，嗯，好， 系 啊，咁有冇话呢个月仲有咩嚟紧？ 哦，呢、這个咪阿基斯道法路兰二十号嗰套 邓寇克， 寇克大行动， 系， 哦，哦哦哦，都做啦， 系同喵星人啊嘛，阿古天乐嗰套， 喵星人都系科幻片嘅，咁就系啦， 系啦，跟住仲有原子杀机， 哦哦，几时啊？ 二十号啊，都系， 嗯， 都系二十号系嘛？好， 系啊， 好， 系啦。 咁月尾就好似有呢个咩啊，星际特工咯，千星之城咯， 系啦，廿七号， 系啦。咁我点介绍啲人都好似都冇兴趣嘅。 啊， 呢、這个始终唔系一 hit 嘅题目，咁啲人就向系，如果唔系 hit 题目嘅话，都系实质要出咗嚟话好劲，咁佢啲先有兴趣嘅。 哦，咁而家啲人连讲到连第五元素都系垃圾添，系啦，唔使睇嘅，系啦，系啦。 嗯。 喂，咁我见到个人名表，竟然呢套嘢都有吴亦凡做嘅喎。 边套咧？ 咪《千与之城》 《千与之城》有吴亦凡 系。系系系。 哦，竟然有嘅，我一先见到吓，哦 ，OK。不过系咪扮咗啲外星人？我唔认得啦，我唔觉有嘅，睇住话。 唔知啊，可能出咗第二啲 啊。哦 ，OK。系啦，咁同埋都会做咗美女变怪兽嘅，系七月系廿七定廿八系嘛，亦都有呢个报告老师怪，系啦，即系又系咪九把刀嘅嘢啦，系就系咁啦。 嗯， 啊咁又两都有一套又系啲即系叫做香港即系唔知算系乜嘢啦，系啲反映下嘅剧就叫嘅戏叫做咩？西方极乐之太爆太子太空舱嗰套咁嘅嘢。 有啊，博 我就系见到个林敏聪喺不断话喺个太空舱咩发咩嘣嘣嘣嘣嗰啲咁嘅，话咩佢两个搞嘢咁样。 唔知啊，系。不过我谂唔系真系科幻片嚟嘅呢个， 反正讲嗰啲住嗰问题啊，搞笑。 系啦，个名都科幻啲， 即系唔系。但系 讲下讲唔讲啊？其他系嘛？ 嗯嗯， 系其他唔讲啦， 冇啦， 系啦，系咁多， 系。系嘛？唔系咁呢套头先讲太空舱，仲有欣怡嘅，咁欣怡瞓咗，你应该唔喐得噶啦，系啦。 吓，哦，唔系佢话正啊嘛，阿林敏聪咗啊， 话正啊？哦， 唔系，因为佢本身啊咩啊嘛，张继聪好似话带条女翻个太空舱度，谂住一齐瞓咁搞嘢定咩嘛，跟住阿欣怡去到话闸得制唔掂啊，转西转唔到，跟住话走啊，跟住阿林敏聪咪喺度讲话咩好正啊嘛。话喺咁炸地方，两个走埋去，喺度咁样搞咁样嗰啲， 系咁到时记得睇啦，系啦， 系， 嗯，好，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就算月尾前都仲好多，不过嗰啲真系做先讲啦，系啦， 系啦， 咁即系有套系阿 Ellie Fanning 嘅一套古装片嘅，有呢、這个嘅歌连废路嗰套啊，我唔知系嗰套就有啊旧蜘蛛女啊，即系 MJ 啊，第一集嗰个做啦， 哦， 系， 系咪嗰个系咪嚟噶嗰个？ 系咪肥 真？系咪肥真嚟嘅嗰个？系啦， 唔知啊，基斯丁唔知咩嘢叫 啊？系咪嗰个啊？就系系啦。咁啊，我都睇过噶啦。咁另外呢、這个Baby Driver 我都睇过嘅。咁啊，但系今日唔讲住啦。咁其实喺度音乐链车戏嚟嘅。如果有兴趣，方便朋友可以睇下。系，即系佢系将音乐啊同链车啊，佢连开枪咧，砰砰砰砰砰都要夹翻个音乐节奏嚟玩嘅。 哇，咁劲！ 咁但系咧就冇想象中咁好睇嘅，原来都咁啊个画头的确好好睇，但系个实质拍出嚟咧就冇咁好嘅，系啦。 但系鬼佬嗰边又比较俾到好高分嘅， 即系比较 fantasy 啲嘅，系啦。咁但系佢又拍得嗰啲女好靓嘅，的确系咁啊。咁啊睇下无妨嘅，北美朋友。咁但系呢个暂时未见到香港有期，系啦， 台湾都有。 咁但系一话就话头先话Ellie Fanning 嗰度就话。七月尾，但我见佢仲系用咗英文名睇拍呢、這个，应该唔啱嘅个日子。 系啦 咁呢套我都望過㗎啦，係啦，咁你睇下啦，即係總之好奇怪就是、救咗阿傷兵出嚟咧，就開始成班女人就開始發姣啊，係，嘅故事嚟嘅，係好特別，好特別嘅，係啦，係啦，係啦，係，好，咁就唔講啦，而家係啦，咁啊，好啦，下個禮拜同大家再講啦， 嗯，好， 嗯。好，咁冇啦嘛，冇咁明谢翻腾空管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啦。好，咁啊，好，咁啊，今个礼拜我哋都超大事噶啦，咁系咪都分两 part 出噶？你应该系嘛？ 系 系。咁啊，好，好啦，咁样啦，好，咁好，下礼拜见啦。 嗯， 系， 好，拜拜， 拜 拜。